早晨啊，朝早6: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首先有白拳道小白喺度咧，同你哋倾下偈先嘅。咁啊 ，Vicky 咧都喺度嘅。咁啊，而家先望一望，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咧开始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啦。今天系2023年嘅6月27日，咁啊农历5月初10嘅。咁啊，距离咧即系七一回归好快脆啊，仲有几日嘅时间。啊、有很多的优惠，想起都开心，开心香港嘛，最重要就是大家快快乐乐。 晨光每日一格， 你会不会呢，很多时候都会向自己许下一些承诺呢？所谓许下承诺，就好像你每一年的 plan， 啊是现在都6月27日了，你都要想一想呢，你今年年头所写低的今年所希望完成的事情到底搞不搞得掂，到底搞掂了多少呢？这样好啦，如果你发觉真的搞掂了很多的，那就恭喜你了。按照着这个计划行程去做的话呢，那相信你就可以顺利成功。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要加把劲了，你要想回你当初你下定这个决心的初心啊吓。咁啊，现实世界入边咧，当我哋要进行一啲叫做 planning 嘅时候啦，唔系话净系空想嘅，即系唔系可以中彩票咁，咁啊难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谂一样嘢系我自己本身嘅能力系可以控制得到嘅，需要嘅技术嘅，实现呢啲愿望咧，其实系一套嘅方法嘅话咧，咁并非单凭意志力、念力啊，咩宇宙空间力量就可以做得到嘅话，咁样会实际好多。我哋要谂下。当我哋只一个期限底下，到底有几多嘅能力可以做得到？面对住咁多唔同嘅挑战嘅时候，你又有几多咧系可以完成得到跨过去嘅话咧？咁啊呢一个愿望或者呢一个计划咧就可以成真噶啦。谂多啲自己喜欢嘅事情。在今年入面，如果你发觉今年开头定的 plan 都已经忘记了的话呢，不紧要，半年的时间，希望你继续加把劲，将自己原先设定好的计划按照着自己新的行程再做好它。可能在我们想完成我们计划的时候，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面对着很多不同的难关，不过 每次我看见你的眼，我便 这首歌曲一样，雨后一定有阳光。 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闭，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生惊喜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 身雨后阳光，燃亮着火多么使我爽朗，原来尘俗那当中都有天堂，名字是你，我心一生惊喜遇到你。 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六分，一首作品嚟自许志安《雨后阳光》，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望一望出面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而家28度，相对湿度87%啊。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一齐揭揭揭揭乜嘢啊？揭报纸。旅发局咧将喺7月8号啊，嗱，而家6月27，喺7月8号开始一连5个星期6日晚上咧，喺湾仔海滨一带免费为市民咧以及旅客带来一个叫做乐聚维港嘉年华。咁啊，涵盖就系街头表演啦、极限运动表演以及幻彩咏香港。啊，我冇读错噶，个字真系写住幻彩咏香港噶吓。有呢个幻彩咏香港水上烟火版嘅，咁而其中唯一需要持票入场嘅维港水上音乐会啦，咁首百场门票，咁将会喺27号，咦，即系今日。好啦，再望下几点啊？朝头早10点，喺旅发局嘅电子平台嗰度免费发放嘅。啊，仲有几个钟啊吓。好啦，维港水上音乐会咧就会将会搭建水上舞台，咁啊上演20场水上音乐会嘅演出噶，以及咧就系、分享辽阔音乐体验，以及咧就系、推介新生代音乐风格，总共啊有超过40组嘅香港、内地、台湾以及咧就系、海外歌手乐队轮流登场噶噃。音乐会没有划位，以及咧就不设座位嘅门票咧就分别喺6月27号以及咧就7月17日啊，分两轮咧就喺旅发局嘅电子平台嗰度免费发放。嗱，数量有限，咁啊换完就即止嘅，其实都系禁制嘅啫吓。好啦，咁啊市民就要去旅发局嘅网站啦，即系 discoverhongkong.com。然后咧就喺右上角嗰度咧就登入注册嗰度咧就进入呢一个网站啦。咁基本上就要输入嗰啲手机电话号码，经过嗰啲咩我不是机械人嘅认证啊，即系问你红绿灯、斑马线嗰啲问题啦。咁亦都有一个叫做曲啊，电话嘅曲 send 去你嘅手提电话，咁收到之后又入翻入名密码咁样确认翻，咁咧就已经注册完成噶啦。要注册完成之后咧，先至系可以经过6个嘅步骤领取门票以及入场噶。啊，当中包括咧就系直至去到即系攞到呢个门票当日啊，市民登入账户之后咧，到水上音乐会嘅页面就可以咧选择心仪嘅场次，即系头先话过唔系一场噶嘛，有几场嘅，咁大家就可以咧去到拣一拣啦。其实都有好多咧，就唔同嘅歌手朋友咧会出现嘅，包括譬如陈慧琳啊、Tyson Yoshi 啊、陈柏宇啊、冯允谦啊、Lollytalk 等等。 咁大家上翻佢嘅官网嗰度咧，揾翻，咁就知道到底有边一啲嘅朋友咧系会出现啦。除了音乐会之外，咁亦都有多个活动无需持票即可加入噶。咁亦都即系包括25组本地同埋海外嘅表演队伍组成唔同风格嘅街头表演。有兴趣嘅，咁自己可以望多两眼呢一类型嘅活动指引啦。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当面就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睿智，沉溺里内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越爱会风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No no， 扣留住糖衣。都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只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狠一次倾倒，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从此当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句子，沉溺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越爱会更有故事。而明日是哪个字 ？No no， 扣留住糖衣。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各位早晨。星期二朝头早6月27号 ，Ficky 都喺度。细细个嘅时候咧，记得问过嫲嫲啊，点解嫲嫲你只手咁滑嘅？咁我爹哋就答我啦，因为嫲嫲成日洗米咯。究竟洗米嘅洗米水系咪真系令到我哋嘅皮肤滑啲嘅咧？我哋今日就一齐嚟了解一下啦。首先，我哋了解一下洗米水入面嘅成分有啲乜嘢先。原来当中咧系有呢一个淀粉，而系占咗70%嘅。 咁当中咧仲会有蛋白质啦、氨基酸啦、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水溶性矿物质同埋抗氧化剂等等嘅养分。咁洗米咧，我哋通常都唔系净系洗一次噶嘛，多数咧就会洗两次咁样噶。咁而第一次洗米水入面咧，系含有呢个钾嘅成分，系会呈现弱酸性嘅。咁第二次嘅洗米水咧，就会呈现呢个弱碱性，系含有呢个生物碱嘅。咁原来喺第二次嘅洗米水入面咧，如果我哋攞嚟洗面嘅话咧，的而且确系可以清走我哋面上面嘅油脂，仲可以去角质，防止毛孔阻塞，仲有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可以滋润我哋嘅皮肤，预防皮肤老化。咁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我嫲嫲只手就咁滑啦。咁如果唔用嚟洗面嘅话，咁都仲有其他方法嘅，就系我哋平时食蔬菜水果嘅时候，有机会咧都会有一啲农药噶。咁我哋如果用第二次嘅洗米水嚟到去浸15分钟嘅话，系可以帮助去分解呢啲农药嘅残留噶。食饭咧唔单止可以帮我哋充饥啊，仲可以洗米水帮我哋用喺唔同嘅日常生活上面。所以今晚煮饭洗米，记得唔好抌咗啲水啊！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多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洗一片，逃不了，毛巾没掉，软弱不可掉了。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多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毛巾抹掉，软弱不可。斩击的实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薄扶林西高山校园重建项目被指部分钢筋混凝土构件质量欠妥，包括出现混凝土灌注呈窝蜂状的质量问题。屋宇署巡视之后认为并无明显结构危险，有关注册承建商已就部分欠妥范围较小和情况较轻微的构件进行修葺工程，包括移除欠妥部分和修补个部分的混凝土。至于欠妥范围较大的构件，承建商已经向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修葺方案，并且需在取得有关注册结构工程师同意之后，以及在监督之下才会进行修葺工程。署方表示，负责项目的注册承建商是精进建筑有限公司，在审批有关承建商注册续期申请的时候，会按既定程序考虑在不同项目的表现，并且向承建商注册事务委员会征询意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就周末发生的叛变事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他下令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又指西方和乌克兰希望俄罗斯人互相残杀。他感谢国民在事件中展现出的支持、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人民的团结证明了任何要挟、制造内部动乱的企图都必定会失败。普京在讲话中未有提及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过任，但感谢雅格纳的雇佣兵和指挥官撤离，避免流血冲突。他将兑现承诺，允许雅格纳雇佣兵在愿意的情况之下前往白俄罗斯，或者与国防部签约，又或回到家人身边。普京之后又同安全部门负责人，包括国防部长绍伊古开会，感谢他们在叛变事件发生期间所做的工作。他又要求对事件进行分析，并且对之后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在北京同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举行磋商，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认为朝鲜战争停战70年来，朝鲜半岛仍然未实现停和机制转换，未能均衡解决各方关切，特别是朝鲜合理安全关切，是朝鲜半岛形势紧张对立的根源和症结所在。双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实现无核化、建立和平机制，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希望各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的原则，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关切，早日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95年 香港电台广播95年 ，Congratulations！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声乐指导，亦都是港台 CIBS 节目制作人。而家自己制作电台节目，认识更加多年轻的少数族裔朋友，透过广播听多啲，了解多啲，社会共融咪就是咁样达至噶咯。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蔡伦 take four action。 做纸嘅第一步就系将树皮渔网拎去煮。 Good take， 阿导演啊，我唔系演蔡伦咩？点解啲对白咁似飲食节目嘅？ 咁佢真系咁样做纸噶嘛？ 想知蔡伦做纸嘅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启基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伟人成功之道》。 我是陈奕迅。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一点，听他们讲多一点。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一点吧。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早上，而家37嚟噶，仲有等多几秒37，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6%嘅晨光第一线，欢迎咧各位听众收听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啊 Vicky 喺度嘅。 早晨， 早晨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天气咧，我觉得比寻日就好似好咗少少噶啦。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又再望多两眼，转头又再帮大家睇睇呢个天气预测啦。咁啊，上次咧都有讲过咧一啲好多唔同广东话嘅谚语啊，系啦，咁啊，发觉咧都几得意啊吓，咁我自己咧即系对于广东话咧，好多时即系听落去嘅时候咧，有好多咧都几搞笑、几得意嘅。最主要原因系因为当你学习另外一种外语啦，例如我哋由细到大学嘅英语啦，又或者而家好多人譬如讲普通话嘅时候咧，发觉普通话入边都有好多佢哋自己嗰啲特别嘅讲嘢方法啦，即系譬如上海有上海嘅。福建有福建嘅，咁跟住每个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得意嘅文化咧，其实融合咗喺佢哋嗰个嘅语言同埋语句入边嘅，好多时咧会系形象化咗嘅，咁例如将啲眼耳口鼻啊，自己眼见到嘅嘢咧，就变成一啲说话咧讲出嚟，呢啲咧广东话其实都好多嘅，例如头先提开话眼耳口鼻啦，我哋有阵时候会讲话挑通眼眉，挑通眼眉咧，知点解啦？替人眼眉。 替人眼眉唔知喎、 啊，吓、啊、替人眼眉你唔知道啊？ 唔知喎、 啊、 呢、這个 替人眼眉咧，即系 令到佢唔靓仔， 唔系令到佢出丑。 哦， 系啊，哇！你替我眼眉咁可恶咁，意思即系话你令到我出丑咁样嘅意思。 哦，身边好少有人讲喎呢句。 你身边嘅 挑通眼眉就有讲嘅， 挑通眼眉咧就知啦， 有人讲嘅 系啦。替人眼眉系啦，你替我眼眉啊呢、這个 好 要学习多啲。好啦。眉精眼企，你又知唔知啊？ 好好系咪同挑通眼眉差唔多？ 差唔多，差唔多。眉精眼企即系形容一个人咧，好精灵嘅，样嘢都好醒目嘅、啊。即系、另外一个成语就好似叫做文一得十，句一反三，你有冇听过啊？ 呢、這个冇。 哎呀，咁你要成语百科要 系啊，要学多啲啦。 系啦，好啦，咁啊，仲有一啲譬如同眼眉有关系，眉飞色舞。 嗯，呢啲知 道。啊，呢、這个知啦，系嘛？好啦。水浸眼眉都应该听过啊！ 水浸过眼脚就有听过、 啊。水浸眼眉咧，即系哇，好大件事啦！而家咧水浸眼眉啦，即系意思大祸临头。 嗯， 系啦，大祸临头，哇，水浸眼眉啦，唔走唔得啦。 哦，因为好高啦，啲水浸到。 系啊，浸到只眼，即系你如果啲水浸到只眼咧，你就呼唔到吸噶啦，喺个水入边，咁啊弊家伙噶啦。好啦，咁啊，仲有啲同眼有关都几得意，各花有各眼呢、這个。 各花入各眼系咪？ 系啊，各花入各眼系啦，都知啊， 知 系啦，跌眼镜又知啦，好啦， 眼镜知 有啲难啲嘅， 系 单眼佬睇老婆。 哦，系咪即系 呢个？其实本身我都唔知道。 哦，代表系咪睇得唔通透？ 单眼佬睇老婆， 因为净系睇到一面咁样啊。 佢可以话净系睇到一面，但系佢同一时间亦都系睇晒。 睇晒全部噶喎。好啦，好难估嘅呢个，因为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难。单眼到睇老婆呢意思，即系解作一览无遗、一目了然。咁啊，有阵时空间太少啦，或者啲物件太细啦，咁你一只眼已经望晒，两只眼都唔使，两只眼睇有立体噶嘛，一只眼睇嘢其实系平面嘅。啊！呢、這个真系神光百科啦，单眼睇嘢睇得落，你发觉咧自己冇咗个空间感嘅。但系两只眼睇嘅时候咧，就有翻空间感嘅。 等到持续单住眼耐少少先。 你去到十点嘅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开始攞嘢咧，系啊，都开始攞唔到啦。系啦，捉错咗啲位，所以单眼佬睇老婆咧，意思就系解作咧一眼睇晒。啊，原来有啲咁样噶、哦。好啦，另外有一个咧都非常之难估。铁脚马眼神仙图，铁脚马眼神仙图，铁嘅脚啦， 系 马啦 ，horse 个马啦，一只马个马啦，马眼神仙图，铁脚马眼神仙图，啊呢、這个都有趣， 古灵精怪代表， 啊原来唔系、啊，但你个方向其实都好啱噶啦，起码大胆肯估先，意思就系解作咧，嗱铁脚马嘅铁脚咧，即系好跑得啊嘛。好跑得咧，即系形容一个人咧体能系好好嘅，能够唔食唔瞓，好捱得嘅人嚟嘅。即系譬如做神光就要好铁脚啦。好啦，铁脚马眼咁意思即系话咗一个人咧，其实佢好襟打嘅。意思大家就会少林寺出嚟嘅，一个打十个嘅咁样。好多时咧都会形容即系以前嘅年代啊，以前嘅年代即系讲七十年代咧，咁即系可能我同你未出世嗰啲，就会形容嗰啲譬如成日捱夜啊。嗰啲以前啲记者咧就好薄嘅，而家啲有啲都薄嘅，但系好多准时收工嘅。好啦，以前嗰啲咧就为咗即系攞好多劲嘅料咧，就成日捐窿捐罅嘅嗰啲记者，咁啊成日挨夜又挨肚饿，挨夜挨肚饿咧神仙肚，你知点解啦？神仙肚有冇听过？即系话一个人个肚咧，其实佢可以哇唔食嘢嘅喎， 升仙啊！ 系啦系啦，升仙就系呢个字神仙肚引申出嚟嘅。铁脚马眼神仙肚即系形容一个人咧，话佢好挨得。好多功夫，周身功夫，而且佢仲可以唔使食嘢，唔使点样嘅，好似机器一样，超级机器， 唔使食都可以有好多力量咁样嘅。 系啦。 哦，我觉得我都要自创一个， 系嘛？ 剪你眼眉毛。 哇！剪我眼眉毛，即系剃我眼眉， 唔系眼眉毛喎、啊，唔同喎、啊。 OK OK。 擦眼睫毛嗰个位，嗰啲眼睫毛啊。 吓、 啊， 咁啊何解咧？呢个？ 因为眼睫毛是保护我哋眼睛的嘛，咁如果我剪咗你眼眉毛，咪冇保护咯，即系我唔保护你啦，即系我要伤害你咁样。 哦， 你千祈唔好剪人眼睫毛啊，咁样。 千祈唔好剪人眼睫毛，得唔得噶？ 得唔好过我作噶咋？ 好难流传万世嘅呢、這个，我觉得有机会努力啦吓你。 神光百科。 好啦，神光百科，今日朝头早同大家记一记呢个百科全书嘅之前，先望一望嘅天气。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系炎热嘅，咁啊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方面啊好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有啲人咧有好多嘅迷思嘅，呢啲迷思咧就系对于家禽类嘅迷思。啊，雀仔会飞啊，鸡啊都有翼嘅。有啲人就会话啦，但鸡同鸭好似唔识飞喎。啊，鸡同鸭其实系咪经过品种嘅改良变到唔识飞咧？学嗰、那个电影啊，玩具嗰个电影第一集所讲咧，嗰啲可能唔系叫做飞。嗰啲可能叫跌得好睇。好啦，其实人类为咗食用同埋采集羽毛而叫纯养嘅野生鸟类，之后咧亦都诞生咗鸡同埋鸭嘅一啲可能即系叫经过好多年嘅改良嘅叫做品种啦。所以不理吓鸡定系鸭，祖先咧佢哋祖先都系能够飞上天嘅雀仔嚟噶。不过对人类嚟讲啦，唔识飞。就唔需要担心佢哋走得甩啦，咁更加容易饲养㗎。所以鸡鸭反复经过呢就品种嘅改良同埋生活嘅習慣佢哋嘅改进令到佢哋体重增加拍动翅膀嘅肌肉亦都变得更加弱啦。於是乎呢就会开始变得唔识飞。不过係会跌得好睇㗎。即係你降落嘅时候会慢，你拍只翼拍下拍下点都会跌得慢啲嘅。 在自然界的生命入面很多的鸟类的鸵鸟和企鹅都是不懂飞的雀仔来的，但是鸵鸟能够快速地奔跑，企鹅呢就善于游水，还善于弹上水面，哇这有好东西啊。这些鸟类都是具备飞行以外的优异身体能力来的，所以能够在野外那里存活下来。至于你说去到鸡和鸭，大家都知道人类就为了提供一个、食用的一个粮仓，于是乎亦都会将这一类型的家禽就饲养的。当饲养得耐了，他们慢慢就会变成失去了这个飞跃的能力的，但是容易饲养，而且经过他们改造之后，有些的、品种更加肥美添。应该用肥去形容先，更加肥啊！咁但系呢个品种咧，其实佢哋仍然咧就系偏向啊，喜欢咧佢哋用一种肌肉嘅力量咧去到饲养嘅，即系佢哋喺食物方面或者锻炼方面会令到咧，相反令到呢一种嘅鸡同埋鸭咧个效果好，肌肉力更加强。咁当然最后都系我哋俾人类食用啦，但我哋就明白到鸡同埋鸭其实佢哋原本祖先系识得飞，千祈唔好成日笑佢唔识飞啊！他们都是经过我们人类多年来的饲养，经过一些改变才成为今天的形态。早晨早晨，早上找你这首作品 Edgar Miss You Goodbye。 这朵百合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分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本快怎会留到现在，你便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 看 是拿不起，又何妨这戏要放开你，才随时能挂念你。 早上的时间来到6:51，由今日朝头早咧，我哋职场 KOL 系列都可以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咧一啲关于茶嘅嘢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6月27号又系品茶嘅时间啦，继续有茶艺课导师简慧思阿师 ，Hello，Hello，Vicky， 今日教我哋点样品一杯靓茶，系应该点样做噶？ 嗱，上个礼拜就讲咗点样冲泡啦，去到品茶啦，我成日见到喂咁细个杯仔，一啖已经饮晒啦，咁我仲有啲咩步骤去做咧？咁讲到明品茶个品字点样写噶 ，Vicky？ 三个口， 冇错，三个口。咁所以我哋会分三小口去品饮嘅。第一口啦，我哋会闻个香气，个茶啱啱冲完出嚟热嘅。基本上咧，我哋条脷呢个系人体结构嘅问题啦。我哋条脷，我哋有喉咙嗰个位，其实你最多可能60-70度，最尽嘅啦。通常你话喂水滚茶靓，热水冲完落去，你咁样即刻饮嘅话，基本上你饮唔到味， 应该会辣伤咗条脷 咯。冇错， 系你乜嘢都饮唔到。 第一件事，趁佢热嘅时候，你可以闻咗个香先。闻完个香啦，即系我哋话啊，就咁闻，你会闻到个香气嘅。甚至乎茶艺师冲泡嘅过程当中，你都已经闻到个香气噶啦。闻完个香啦之后，佢轻轻摊动咗少少啦，你就真系可以第二口去品饮啦。但系都唔系饮晒成杯嘅，细细啖，细细啖，甚至。甚至乎你有机会有得佢停留喺口腔，你会 feel 到就系我哋嘅鼻后嗅觉啦，你会闻到佢嘅香气会有少少唔同啦。味道上我哋成日话啊甜酸苦辣咁样有唔同嘅味道啦。咁味道上面你会系觉得乜嘢味道比较突出啲咧？咁喺呢一度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联想嘅。因为大家都会好怕丑，喂茶咪茶味咯。咁 我知道味、啊、系咪有啲甘味啊？ 系啦，可能有啲甘啊，有啲甜啊。咁、但系对于呢一啲咧，亦都系好个人嘅。有啲人好驚錯，就係唔係我試唔到你嗰隻味喎咁。始終大家對於味覺，大家都唔同。咁所以我又覺得，我唔介意。有啲人會覺得，我覺得有陣紫菜嘅味道。 哦， 係啦，好得意嘅。有啲就話，我覺得好似老火湯咁樣喎。甚至乎有啲花香啊、果香啊，佢哋會真係聯想到好 specific 某一啲花、某一啲生果喺入邊。 所以都冇對錯嘅。 係啦，就係、滋味上啦、香氣上面啦，同埋口感上面，我哋都會去試嘅。有啲會比較清爽啲。有一啲嘅口感上面咧，会可能绵啲，甚至乎所谓嘅厚身啲、 结啲系咪？系 啦，系啦。咁乜嘢叫做厚身呢？即系例如我饮汤，如果你饮一啲花胶煲嘅汤，你会突然间有少少张张地嗰种感觉。系啦，咁所以有啲茶，如果佢哋嘅果胶系比较重啲嘅话咧，会系再多少少嗰一种好似即系厚身啲咁样嗰种感觉啦。 果胶 系啦，因为茶入面都有果胶嘅。去到最尾嗰一口啦，就真系 overall 你个身体对于嗰只茶有啲咩感觉啦？因为始终呢一个有少少同一个叫做中医上面有关系啦。即系例如我身体比较寒凉嘅，咁如果我饮得太多绿茶，你觉得好舒服，可能因为你系比较热底嘅，你会觉得啊饮完之后成个人觉得变得清爽咗。但原来我寒底嘅，我饮完杯茶有机会会觉得个身体上面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唔舒服嘅地方咧？咁样咁呢、这个都好个人嘅，呢、这、一个就关于中医嗰边啦。咁另外嗰边有啲朋友就话茶气呢一样嘢， 系 茶气又系听落去好似哇咁玄妙嘅咁样，即系佢会可能有啲人会系觉得发热啊，又或者觉得个茶落到去有啲人会可能额头嘅位，有啲人会觉得啊个茶可以落到去喉咙个位， 哦、 有 啲人饮落去嘅时候 系啦，即系 feel 到嗰度气去到边咁样嗰一种，系、啦，呢一个系另外一种有啲比较体质敏感啲嘅朋友咧，佢就会再讲多少少茶气呢一样嘢啦。但系我哋啱啱开始品饮，如果唔系一个太敏感嘅人，觉得舒唔舒服先，呢一个系最大嘅重点。我讲到个茶几靓都冇用，你饮完之后，原来你嘅体质根本唔啱饮嘅话，你越饮只不过令到自己越唔舒服。 咁有冇话其实乜嘢茶系适合乜嘢体质呢？ 即系头先所讲嘅，如果你话喺中医嘅角度，我哋话有一啲茶相对上比较寒凉啲嘅，例如绿茶、白茶嘅。咁我寒凉底，咁咪唔应该饮得太多嘅绿茶、白茶咯。咁可能饮翻一啲中性少少，例如乌龙茶啊，甚至乎系饮翻一啲暖身啲嘅红茶啊、黑茶嘅类别，可能就会舒服啲啦。 咁喺茶叶方面咧，其实又点样分嘅？分咗几多类？ 嗱，茶叶分类我哋就话分六大茶类啦，绿茶、 黄茶、白茶、 嗯、 乌龙茶、红茶同埋黑茶会有六个类别嘅。 嗯， 咁好多时候其实咧，我哋最主要就系睇佢制作嘅工艺去分咗做六类。 哦， 系啦，即系六个嘅大嘅制作方法。咁当然啦，例如绿茶入边，我有龙井，我有碧螺春，佢大概都系咁样做啦，个步骤似啦，但系入边有一啲细剁开嚟讲嘅话咧，就唔系一样嘅咁样。 哦，系咪即系譬如假设？同一塊嘅茶葉，我係用唔同嘅工序去到邊個嚟到去劃分係邊一類茶咁樣啊？ 可以咁講，即係同一棵茶樹， 嗯， 我基本上我將佢做綠茶又得，我將佢做烏龍茶都得， 嗯， 爭在我用嘅手法係用一個乜嘢手法去做啦。 嗯，咁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每一種茶佢哋就係會點樣去發酵，定係點樣係計個時間點樣嚟㗎？ 嗱，你講起發酵呢一個咧，又係好得意嘅一個題目嚟嘅、嗯。我哋成日諗起嘅發酵就係芝士啊，係嗰一類嘅發酵啦。但係如果喺茶入邊嘅發酵啊，唔計黑茶啦。其他類別的發酵，我哋是 refer 緊氧化的意思， 嗯， 即係你將個蘋果切開一半，暴露在空氣當中嘅，咁佢會變色噶嘛， 嗯， 呢一個係因為氧化的原因， 嗯， 係黑茶呢一個啦，佢就真係同呢一個微生物啊、細菌啊嗰一啲會有一個作用喺入邊，從而真係可以用翻發酵呢個字去形容翻啦， 哦，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佢哋工序上面其中一個分別。系啦，六大茶类入边，佢哋大家可能发酵嘅一个比例都未必系一样嘅。 嗯，所以就分咗呢六大类出嚟啦。 工艺上面为主啦，系啦，例如乌龙茶嗰啲，我发酵嘅程度嗰个 range 可以去到好大嘅。 嗯， 绿茶嗰啲可能我系不发酵茶，摘咗落嚟之后，我就要令到佢唔好再发酵，唔好再氧化啦。 嗯， 咁所以就要睇翻系咩类型。咁如果你话真系要分类嘅话，例如绿茶，我哋话不发酵茶。剛才所說採摘了下來，我們會用熱力令到它不要再氧化， 嗯， 是的，令到它保持都是綠色的， 綠色的， 是的，嗯，綠色又或者是帶一點糙米的黃色啦，都有的。咁可能去到黃茶啦，就是，哦，我做了一個步驟，它要加一個叫做悶黃的程序， 嗯， 悶黃的程序，即是例如黃茶是一個比較小眾的茶， 是的，都好像很少聽， 是比較少聽到，嗯，那黃茶這個茶所謂的悶黃的程序就是，哦，綠茶某一些步驟可能前面是像綠茶的， 嗯， 去到後面它特意要加一個程序，好像平時炒菜那樣，你焗得太耐，佢咪會黃咗嘅。 哦， 但係黃茶我唔係因為 唔係焗得太耐， 係啦，唔係因為意外地令到佢焗得太耐，係我特登要做一啲動作令到佢變黃嘅， 哦， 從而引起佢另外一啲嘅滋味出咗嚟。 咁有冇話黃茶其實有啲咩茶係我哋平時都會聽到㗎？ 未必咁多人會留意到，因為始終黃茶係一個真係好小眾嘅茶，例如君山人參啊、霍山黃芽都係啲比較出名啲黃茶， 嗯， 但係唔係咁多地方有得賣。 嗯， 頭先所講太小眾啦， 即係要特別去揾先可以嘅。 係啦，即係可能你要揾翻啲相熟嘅茶莊，睇下佢係咪真係有入開貨就真。 嗯，好啊，咁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就同大家介紹逐一講下每一種茶都有啲咩特性啦，好唔好 啊？ 好，下星期再見。 啊，轉頭咧會有分途廣播噶啦，咁啊普通話台咧會有雨果 Benny 喺度啦，咁啊音樂早點都等緊大家嘅，咁至於晨光第一線將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啊，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十點鐘，我哋轉頭二台再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吓，哦，七点零八分添，而家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工作，一齐准时，一齐唔迟到， 仲要一齐睇交通， 系啦，一齐睇交通啊，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老师摆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啦，另外就系仲有交通组嘅。交通女王 Didi， 早晨啊，小柏，早晨啊 ，Vicky， 两位好啊，真系开心啊，一早见到你哋， 系嘛， 笑容满面， 要啦，翻工嘅嘢吓，笑住又翻工， 翻工开心噶， 系啊，即系有啲人嘅心 态，有啲好得意啊，觉得你翻工开心咧就唔认真做嘢，有啲人咁样睇法噶， 系， 所以但系呢啲人都系，我觉得就唔系，我觉得呢啲人就一般见识， 可能有啲工种咧，佢哋就需要系认真少少嘅。 哦，咁唔系，即系可能佢翻工嗰阵时候开心， 系 啦，咁但系唔代表佢唔认真， 系啦，嗱，佢哋翻工嘅时候咧， 我谂又唔系咁讲嘅， 即系例如有啲可能佢哋倾紧啲好重要嘅 project， 咁但系咧。即系唔系话仲要好似我哋咁样啦，四万咁好笑住啦咁样。 哦，咁我谂又唔会啊。 咁但系佢哋可以保持住一个幽默， 冇错。同埋佢做开紧会或者好重要、好严肃，对住老细唔会系咁笑嘅。咁相信我哋，佢认真嘅意思即系话系需要唔咁认真嘅时候，佢会好开心咁去处事，就系处理呢份工咯。 嗯，系啦，懂得快乐，即系懂得平时咧都笑容，即系 keep 住个笑容嘅人咧，其实啲专家都话过，因为佢哋懂得喺呢个时候释放咗自己嘅压力啊。咁、所以当佢哋处理一啲好需要好认真对待嘅事情嘅时候，佢哋有更加多嘅心力咧去到处理嗰啲危机啊或者挑战嘅。 系啊， 咁所以咧有阵时笑。多啲系俾自己个弹弓咧，个橡筋啊，可以拉得更加弹性更加强。 系啊，你成日笑对身体真系好啊，所以有一个运动叫做 Happy 大笑操啊，有听过？ 瑜伽大笑呢啲都有，大笑瑜伽都有啦。系啊， 真系对身体好，你身体会释放一啲能量。我真系嘅，我试过好嬲咧，嬲我老公，嬲我仔咧，哇个身体咧会释放一啲咧系好唔好嘅能量。 跟住你点 啊？ 即刻肌肉大笑， 即刻胃痛添啊！真系个机能会适应到你个情绪。 咁点啊？跟住就即刻喺屋企大笑。 冇啊，嬲完一阵食完胃药之后，第二日咪唔嬲 咯。哦，我原来一嬲嘅时候，即刻提醒住自己，我要大笑，我要大笑。 而家创伤紧啦，冇啊。 跟住你老公就同个仔就好惊啦，啱啱闹完我，跟住大笑。 系阿妈，你咪有问题？ 阿妈咪有事啊？ 不过咁样啦，我就觉得做服务性行业就应该系持有呢个成日都笑嘅态度嘅感觉。你有时我都觉得好奇怪哦。 嗯、 啊，你做服务性行业个样嬲成咁嘅，其实你系咪入错行咧？ 系、同埋都系嗰句啦，既然你都系翻工啦，笑住翻工又系翻。你愁眉苦面翻工，你都系要翻，除非你缺咗份工。 系 咁点解唔拣咗个你自己都舒服啲嘅心情去到翻工咧？ 明白嘅，咁而家揾工都比较容易，都系可以揾自己适合嘅工咯。我记得咧，我嗰日去食肆咧，嗰、那个侍应好得意嘅，因为同我食喺度闹就闹佢自己个经理。佢话个经理点唔好啊，点唔好，点唔好。我心谂，唉，算啦，而家咁多服务性行业请人，咁你唔中意做呢份嘅，我真系当然冇出声啦。我心谂啫，你咪唔好做咯，去做第二份咯。做乜要咁嬲都搞到自己？ 系啊， 所以、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揾自己适合嘅工啦。 就算服务性行业，你唔打呢？间你咪揾第二间咯， 系啊，有时系好难嘅，有时老细啲同事夹唔夹都系唔一定系容易嘅事嚟嘅， 系嘅，咁希望大家吓经常能够展现出笑容，亦都经常可以就喺一个快乐嘅心情底下工作， 系冇错啊，咁啊。做到自己喜爱嘅工作嘅，好啦，好三位咁样，系咪先？ 驾驶嘅时候都要抱住一个快乐嘅心情。 系啊， 冇错。我记得琴日朝头早咧，晨咁早咧，咪有几宗交通意外， 系啊系啊系啊， 两三宗啊。好彩今朝早咧，暂时就未落雨啦。我翻嚟嗰时未落雨啦，暂、时未收到交通意外嘅，咁啊只系恒常嘅车龙啫。咁、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比较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另外有两个紧急维修咧，提一提你噶，喺葵涌。嘅和塘咀街啦，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嘅第一二线封闭，咁啊长过十六米嘅车就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啦。咁另外油麻地嘅海宏道有路陷啊，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经过小心啦。 嗯，咁啊出边咧的而且确比寻日啊畅顺好多，路面 系啊，好开心啊， 爽啊！ 千祈唔好话有啲咩交通意外影响到咯，有都最好系坏车算啦。 系啦， 唔好话咁多意外发生。咁我想讲下咧，我相信你哋琴日有睇呢个新闻咧，都听到啦，哇，好多媒体都有报道啦。运输署琴日开始啦，联同呢个公共交通机构查车票，主要都系针对打击呢个违规使用2蚊长者乘车优惠嘅。 系。 咁啊，我讲埋个内文先啦。嗱，运输署琴日开始咧就严厉打击啊违规使用2蚊嘅乘车优惠嘅行为啦。运输署就会同咩咧公共交通营办商同埋外判嘅保安人员组成呢个三人查票队。 系。 啊！你哋睇新聞係咪到啊？ 三人 係 啊係啊，係啦，三個人一小隊， 係啦，冇錯。佢哋會穿著制服或者係大職員證俾你識別啦。喺全香港嘅18區嘅巴士站啊、小巴站啊同埋渡輪碼頭咧，監察呢個乘客嘅俾錢情況嘅。咁啊，到時咧都會要求有可疑嘅乘客出示身份證啊、八達通卡或者係內遊卡咧，就俾佢哋檢查啦。咁政府就話啦，打擊行動咧維持至少2個月，咁幾乎每日都會執行嘅。咁啊，檢控涉嫌違規人啦。咁至於港鐵方面咧，都會喺站裏邊咧加強呢個人手去打擊呢個違規嘅。 頭先 Didi 都有個重點啊，就係會穿著住呢一個嘅制服， 或者係大職員證。 係啦，咁即係話咧，照字面解啊，即係有啲咧其實係便衣嚟嘅噃。 冇錯，冇錯， 就是普通嘅衫，你唔好諗住咧。或者我啊諗住咧，就係我啊繼續博大帽啊，千祈唔好有呢啲心態啊。 呢個故事一陣我都想講下。好啦，咁啊，港鐵過去三年咧，每年咧發現咧大約係有200宗嘅違規個案嘅。咁一般咧都係捉到你之後，你知唔知會點啊？就俾翻個差價，俾翻差或者係罰錢。咁佢會睇下你犯咗幾多次咯。咁我都舉個例， 會摘名㗎，港鐵佢哋會摘名。 係啊，你犯得多嘅，咁當然就係 有記錄 得更加係啦。其實唔止罰錢，可能會仲更加嚴重啲啦。咁好啦，咁點解我其實咧成日咧朝頭早啊搭港鐵啊，我都見到好多咧，你聽到啊嘛，因為搭用兩蚊嘅嘟嘅聲同我哋嘅正常嘅車票係唔同噶。我真係發現好多年青人啦，即係睇佢個樣子都係40多歲，有啲成20多歲都係用2蚊長者優惠。 係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我趕住翻工，但我都望一望佢，我用歧視眼光望佢嘅，係啊，其實唔係咁好咯，係咪？你咁年青，何必要咁樣去違規咧？ 特別係為咗嗰幾蚊，有機會影響自己終身嘅前途添。 係啊，但係少數怕長計啊，啲人話，所以終身前途係啊，因為我聽到 前途更加無可限量添啦，即係如果你咁計嘅話，前途梗係重要過嗰幾蚊啦。 當然啦，所以咧，我就同我仔傾偈，我仔又同我講，佢有啲朋友咧都係會有濫用嘅，咁我就同佢講話，你勸下你啲朋友啦，千祈唔好咁樣，其實係違法噶嘛。 系啊， 同埋你自己个心都好似过意唔去啊。 系 啊，跟住我仔话唔系噶，佢哋话咧加加埋埋就系钱啦。我知，虽然咧你知啊，港铁有时搭成10多蚊，你谂下，你用2蚊嘅港铁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咧呢个罚则系真系好好啊。而家开始，如果发现有人逃票咧，就会即时要求违规嘅就会缴交呢个附加费啦。如果拒付或者系多次啊，头先你讲得啱啊，多次违规记录会点啊？檢控添啊，停止罰錢啦。咁啊，琴日開始啦。咁港鐵會將違規使用優惠逃票嘅罰款，之前咧就罰500蚊啫嘛。而家就加到1000。加到1000啦。同埋咧，如果係巴士、輕鐵或者係港鐵嘅巴士咧，就會由罰290蚊加到370蚊。咁啊，大家留意咯。咁啊，雖然話係香港人其實我覺得都係要自律嘅。你話係靠呢兩個月去人手打擊咧？其实你话收唔收到效呢？ 系 咁，我觉得呢两个月系收到效嘅。咁呢两个月之 后 点样 咧？系啦， 系咪先？我觉得系重要咯。继 续有人喺度 check 住啊，定系点样咧？咁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啦，坐港铁啊，咁都系嗰啲用，即系仲系未有嗰啲嘟嘟机嘅时候咧，仲系用一张张票咧。咁啊入闸嘅时候，我以前用小童噶嘛， 系 细个翻落嘅时候用小童噶嘛。咁啊过嘅时候，我记得前面嗰个闸口咧，佢有盏红色灯嘅。 系 咁，我仲成日记得咧喺。出入呢啲閘口嘅時候，會有啲職員咧企喺嗰度嘅。係，咁佢嗰陣時以前嘅識別啦，以前咧就係望到呢一個咧紅色燈著嘅，即係代表佢係一個優惠嘅價錢嚟嘅。係，咁啊睇下你，我咁嘅身高，以前僆仔嘅時候一睇就知係梗係小童啦。係啦，咁佢用呢啲方法去識別嘅。咁以前亦都即係咁講啦，人流亦都冇咁密啊。即係要去睇嘅時候，的而且確咧係容易啲。哇！而家嗰啲閘咧，基本上個閘門都唔使閂嘅。 你講幾十年前，我記得巴士人查票啊嘛，有個人坐喺入邊。查票啊，派票啊， 這個、我又 不 知 道 喎。 我攞翻我大你咁多，你得嗰30歲。 因為巴士咧。 我都冇巴士有票嘅咩？ 系啊，俾票一张佢。 我就知道，我有睇翻。 好多人当然系几十年前啦，有个人咧坐喺入边 要睇票咯。 轻铁系要睇票啦。 因为以前我爸爸就 系 做呢啲啊，坐喺巴士入边负责派票嘅、 哦， 所以话要查。你俾钱咁就收咗你钱，跟住就俾张票你。咁当然好多年前啦。 我反而睇过一啲票务嘅历史咧，即系咁讲啊，系以前咧，因为电车佢上下两层系唔同价钱嘅。咁、入系啦，入去嘅时候咧，又系有个票喺度嘅，咁、你可以睇翻你嗰个票。到底是屬於咩價錢啊？咁樣嘅，咁但係巴士我唔好清楚，因為我 好耐之前即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差唔多。 我坐巴士嘅時候都入緊仔啦。 哇！你咁後生而家，即係講到 就 係 等你講呢句咯。 你咁年青，不過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啊，因為好多媒體都訪問會驚有爭拗啦，就訪問咗個大律師咧，佢就提大家啦。大律師就話啦，如果市民拒絕出示身份證，或者會構成乜嘢咧？簡易程序自罪條例嘅23条嘅喎。咁如果係抗拒或者阻礙公職人员在其他依法執行公务的人可能会罚款2000元或者监禁6个月的、所以他就解释了就不是说只是警方或者執法部门才有资格要求你出示身份证的、三人小队不论是不是属于公务员、他们是受政府委任執行任务的话就可以视之为公职人员了、所以大家合作咯我也不希望为了这些东西大家有争拗 是啊就不要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刚才说有些不是穿着这个制服的可能是便衣来的但是也有个委任证在这里就不要跟人说你没有穿制服为什么你是不是假的这样即一定会有出现有机会这些情况出现的特别是浪礼的人这样如果你这么担心他的那不如就再找警察去帮手了即如果譬如你搜身这样你去警局那里这样我自己会这样想 是啊，但所以大律师就话咯，其实咧佢哋咧系只不过系执行呢一个嘅公职人员嘅应该做嘅嘢，所以佢哋虽然唔系警察或者系执法人员咧，但系都可以视之为公职人员，因为佢政府委任佢做啊嘛，系啊，唔系自己立乱做啊嘛，咁、所以亦都唔希望有啲咁嘅争拗咯。咁我相信大家，唉，总之做人嘅嘢都系自己。喂，點樣講啊？維持翻自己應該有嘅責任啦。 本身啊冇犯法啊，佢要 check 嘅時候咪即刻俾佢 check 咯。 冇錯，除非你犯法，你先驚俾。 係啊，先左閃右閃啊，跟住又唔敢嘟住啊，因為可能個身上面得一張唔啱嘅八達通啊，唔行住啦，兜個圈啊，係一定有呢啲人喺度嘅。 係大把呢啲人，希望咪而家執行就500元罰夠1000元，咁就好啲咯。即係你唔係淨係俾翻差價咁少啦，或者就係罰500元個阻嚇唔大。係 之前做錯咗嘅，以後都唔好再錯。 而家我相信希望大家嚟年青人又好，未夠60岁，未用绿油卡嘅人都好啦，用翻正正常常嘅价钱去俾啦，都会开心啲嘅。 人哋公司都系要营运噶嘛，咁你又真系搭咗个乘车。 总之系违规就唔好啦。 啱啦，啱。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 Vicky 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今日终于出面唔落雨啦，地下都唔系湿啦，系干噶，因为冇落过雨。 系，咁但系会唔会话好热啊？冇风啊，焗啊，沤雨呢啲感觉啊？ 又唔係好覺得有一個焗嘅感覺嘅、好似都有少少微風嘅，咁咧同埋聽到啲潛聲啊，好大聲啊啲潛，咁咧其實我而家身住九龍塘區咧，咁我就見到好大片嘅藍天，咁但係遠處喺港島嗰邊咧，望到港島嗰邊咧就有啲黑雲嘅，咁所以咧都係可能有局部地區性嘅驟雨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帶遮出去咧就比較安全啲。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不過有陣時候如果你話呢啲天氣咧，即係人好多朋友會覺得哇，匿翻喺個冷氣房嗰度真係舒服啲啊。 係啊，其實都好容易咧，大家就哎呀。好似有啲翳翳焗焗啊，熱熱地啊，甚至落雨就開冷氣啦。其實咧多咗人，真係好似之前小白你都有講，譬如好多小朋友而家咧都好似唔熱得咁樣啊，要留喺冷氣房啊。但係其實咧好容易會令到我哋都會有冷氣病喎、 咁冷氣喎、冷氣病都要留意喎、 去啊，其实喺西医嘅角度咧，点解系为之冷气病呢？就系、当我哋夏天，我哋咪出边系会流汗嘅。咁流汗其实当中咧，我哋会夹杂咗一啲嘅灰尘啊，咁样啦，或甚至细菌啦、啊。咁当我哋进入咗去呢一个嘅冷气房嘅时候，我哋嘅毛孔就会收缩啦。咁毛孔收缩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就会捉，你就当啲毛孔捉住咗啲细菌咁样，即吸咗入去身体入边啦。咁好容易咧，我哋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出现毛病啦。咁而冷气病都有啲明显嘅症状噶、哦，咁就系譬如好似一啲鼻过敏啊，我哋会气喘啊、头痛啊，原来肩颈痛咧都有可能系因为冷气病噶、哦。 咦？ 同埋皮肤痕啊，咁样系啊。 好多人都成日话自己肩颈膊痛、哦，原来都系其中一种嚟噶、哦。 系 啊，可能就是因为我哋长期系留喺冷气房啊，咁、或者我哋嘅眼睛都会比较干涩，咁因为我哋长时间留喺冷气房嘅时候，因为冷气房会比较干燥啊，咁同埋有阵时候我哋会喺出边热完又入去，然之后啲气温咧会好大嘅，即系啊嗰啲叫做嗰个叫咩温差太大， 系 系啦，咁同时我哋开冷气，你会点样啦？唔想啲冷气走，唔想嘥电， 闩埋 会点啊？闩埋咗啲门。咁导致，譬如喺一个空间里面，你有好多人一齐喺个冷气房嘅、可能有啲细菌，但系你就空气唔流通啦。咁就好容易咧，就系、会令到大家好容易喺嗰个空间里面咧，就会互相感染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咧，有啲冷气病嘅时候，我哋都要尽量避免啦。即系其实最重要就系、即系有时中医都会话啦，中医师 Terry 都话，我哋做多啲运动，我哋出多啲汗，唔好怕冻。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好重要，特别喺夏天，我哋觉得。大家就唔好太容易怕熱咯， 系啦系啦，即系成日啲醫師都話啦，其實夏天出汗咧係好合理嘅，即係唔好諗住哇一出汗咧就即刻揾個地方瀨瀨先，咁如果身體嗰啲即係排汗啊排熱嗰啲功能咧就慢慢唔用咧就即係冇用嘅，即係搞彎咗自己身體仲麻煩。 係啊，同埋呢個世界，同埋我哋呢個世界係一年四季噶嘛， 係啊， 咁我哋人都應該係要感受一年四季嘅天氣嘅。 係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冷氣病都係會整病我哋噶。 係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部分时间系会有阳光，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咧都会较大，同埋有雷暴，而日间咧就会比较炎热，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2度，系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噶。 好，唔该晒 Vicky， 咁啊而家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时间咧嚟到早上嘅7:24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啦，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啊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想同你继续讲啊。之前咧，我哋都倾过好多咧，就港车北上啊，即系点样申请一个嘅手续啊。咁啊 ，Ringo 同我哋都讲几分咗几集咧，就慢慢去到介绍一下噶啦。咁但系即系作为普通嘅香港市民啦，我哋平时揸车啊揸惯呢一个嘅右太嘅。咁啊揸惯右太，如果你话哇一去内地嘅时候咧左太嘅、咁我咧。其实我系蛇龟嘅，我认我系惊嘅。 我自己都会觉得有啲怯怯地，因为有阵时即系譬如假设手脚唔协调啊，左右两边倒转咧，都会好似硬系争紧啲咁样。 系啦，咁我哋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咧？如果左右太一调转嘅时候 ，Ringo 啊 ，OK， 嗱，咁啊，正话呢个都啱嘅，喺香港啊右太啦，左上左落，内地咧就左太车啦， 系 右上左落， 系 咁咧，会唔会说话讲咧？就系嗱，好明显嘅喺香港咧嗱。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左手边呢其实是行人道还有慢车 对 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左太那边 是 但是在内地揸车呢我们司机位这边右太呢其实是行人路还有辅道或者慢线那么个线道位呢是不是有不同啊 是啊是啊 对的时间、 嗯、 好了那如果呢就是说我们香港的揸车的朋友呢如果喺因为个座位喺右手边嘅时间咧，你就要留意一下你自己行嘅嗰条线中间位、你觉得应该要点做咧？ 中间 呢条线系行紧噶嘛？点样先为之叫中间？你哋知唔知噶？ 即系喺条路咧，马路我自己驾驶嘅时候，硬系觉得中间咧、好似一条线咧就特别深色嘅，咁我觉得嗰系中间位啊。 嗱嗱，嗰、那个我嘅意思咧，即系你行紧嘅条线道，不论几多一线、两线、三线都，点、样先至为之行正中间嗰条线咧？即系话自己行嗰条线咧。嗱、其实這個呢个咧有少少嘅。技巧嘅， 好，请讲。 咁咧，如果喺内地嚟计咧，你嗰个乘客位嘅中间线或者快线咧，即系嗱，你要留意啦。当我哋揸车喺右边啊，如果你嘅中间线咧就系响你自己嘅左脚对出呢个咧望嘅线位咧，你就为之你自己嘅线道嘅中间。咁你就唔会偏左偏右啦，记得喎。 系， 嗱，你右太揸住架车，左脚对出 大玻璃對住嗰度，嗰、那個咧就維之你嘅線道嘅中間。 中間，明白明白。 咁呢啲咧少少技巧啦嚇。係嗱，咁當然啦，喺國內嚟計咧，好多啲十字路口啊、紅綠燈啊咁樣啦，大家都要遵守啦。但係好奇怪嘅，有一啲紅綠燈位咧，如果你轉右手邊咧，佢冇好明顯有牌寫住係不准右轉。又或者咧冇一啲。红色嘅灯号箭嘴唔俾你右转咧，其实就算红绿灯系就系红灯都好啦，你可以右转噶。 哦，哇！呢、這个我都好难睇啊。其实作为行人咧，我有阵时都好难睇啊，边个？因为我行紧嘅时候会，喂有车嘅。 系啊，多数如果大班人行，哦咁应该行得啦，仲系咪咁样咧？ 嗱，唔系嘅嗱。主要呢你就要記住你而家你係揸車呀揸車如果你轉右雖然係紅燈冇指示牌你都可以轉㗎喎、不過你都要讓行人優先嘅因為你右手邊呢有人過馬路嘅你都要讓佢車係要讓佢不過呢你可以轉右就算紅燈都好咁、呢個呢少少呢就留意返行人呢就必须要让的吓， 咁即系话其实佢哋唔会好似香港嘅交通系统咁样，佢唔会有一个特登俾左俾右，即系好似嗰个叫子母灯位啊，子母灯咁样啊， 系 啦，佢哋就唔会有一个咁样嘅灯嘅系嘛？ 嗱，有不过咧唔多，但系咧大多数都冇。如果冇嘅时间转右，你慢线嗰边咧红灯都好，你可以转右，系啦， 咁啊呢个咧就留意路面状况。 冇錯，冇錯。嗱、咁當然啦，即係喺國內嚟計，仲有好多嘅。例如嚟計咧，好多啲紅綠燈位咧，佢都仲有 countdown 嘅，即係 countdown 咧意思咧，又俾啲時間啊，幾時轉燈啊各樣嘅。咁、呢個咧就係、要適應啦，即係同香港咧紅綠燈嘅啫嘛，真係。咁、但係國內咧都仍然仲有啲 countdown 嘅位置。 係有個數字 喺國內咧留意嘅、國內咧嗰啲高速咧比香港快、一般嚟計咧。就係110公里到120公里，咁、香港咧大多數咧都係70-80啦，就算機場咧可能都係100公里嘅啫。咁呢啲咧就亦都要留意。如果喺快線上高或者喺一啲高速上高咧，唔熟車嘅港人咧，盡量行緊中線，即係不明你有三條線都好啦，你就行中間條線，唔好選擇最快。亦都唔好選擇最慢，咁、呢個咧喺個安全咧啊，對於港人咧就有所保障嘅。 哦，咁啊，內地方面咧，如果你話喺國內揸車，仲有好多譬如可能有趣嘅路牌啊，我哋未必知嘅。咁、下個星期，不如 Ringo 同我哋喺路牌方面啊斟酌一下，睇下我哋有啲咩特別嘅事項要注意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Ringo， 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薄扶林西高山校园重建项目被指部分钢筋混凝土构件质量欠妥，包括出现混凝土灌注呈窝蜂状嘅质量问题。屋宇署巡视之后认为并无明显结构危险，有关注册承建商已经就部分欠妥范围较细同埋情况较轻微嘅构件进行修葺工程，包括移除欠妥部分同埋修补嗰部分嘅混凝土。至于欠妥范围较大嘅构件，承建商已经向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修葺方案，并需喺取得有关注册结构工程师同意之后，以及在监督之下，先至会进行修葺工程。署方表示，负责项目的注册承建商是精进建筑有限公司，在审批有关承建商注册续期申请的时候，会按既定程序考虑在不同项目的表现，并且向承建商注册事务委员会征询意见。并且向承建商注册事务委员会征询意见。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利戈任在短暂武装叛变之后首度开腔，强调向莫斯科展开正义行军，并非要推翻总统普京的执政。 普利戈任在长达11分钟的录音讲话中表示，俄军领导层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中犯下大错，他们前往莫斯科的目的是要提出抗议，追究俄军领导层的责任，以及挽救陷入困境的雇佣兵。他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提出方案让雅格纳继续运作，因此结束行动，又指出只有少于 2% 的雅格纳雇佣兵和俄罗斯国防部签约。普利戈任又说他们的行动亦都揭露了俄罗斯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虽然普利戈任宣称行动在地面未有造成伤亡，但承认曾经对俄军直升机进行反击并且造成伤亡。普利戈任在讲话中未有透露自己的行踪，但有报道引述目击者指出，普利戈任在白俄首都明斯克一间酒店现身。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畅顺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咧，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近住红回谷路。咁啊，其他般路面交通情况咧，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市中心至到兆康嗰段咧系比较多车嘅，而元朗公路去屯门就近住福亨村一带较为多车啦。葵涌和塘咀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啊，和塘咀街东行线去葵涌道方向近健全街嘅左一二线咧系需要封闭，咁啊，经过朋友请用翻靠右边嘅行车线啦。长过16米嘅车辆禁止喺和塘咀街左转健全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去买咁平，至少埋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队噃， 唔跟我定价，米子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嘅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嘅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系交翻俾分销商啦。上竞争事务委员会嘅网页了解多啲啊！ 二台话你知，我考完 DSE 想试下做嘢啊，但系又唔知点搵。 你一直想搵一份同 IT 有关嘅工嘅，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推出咗一个叫做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就啱晒你啦。我有啲资料啊，俾你睇啊。 唔该。哦，呢、這个计划而家接受报名。有意在资讯科技、教育和多媒体创意等等行业发展的学员，可以透过参加计划成为学校的电子教学支援员。但我没有相关经验都可以参加吗？ 可以，这个计划会安排学员免费入读100个钟头的电子教学职前培训课程，增加对学校 IT 系统、电脑程式编写等方面的认识。成功完成课程，而且出席率高达80%或以上的，还可以申领每日241元的培训津贴添啊。 合资格的学员9月起就可以在学校受聘，接受为期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工作期间如果报读和工作有关的课程或者考试，还可以申领最多4000元的职外职业技能培训津贴添。 想了解多啲，可以上计划的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仲有 Instagram 嘅账户 yetp.labor.hk。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二台话你知。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否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英文版，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乖女，你啱啱够十八岁，嚟紧系咪可以攞消费券啊？ 系啊，妈咪，5月29号话之前够十八岁就合资格噶啦。我而家咧喺度拣紧用边款储值支付工具收消费券，拣啱之后咧就要喺6月5号至到27号上消费券计划网站登记。 咁我使唔使再登记噶？ 政府话，如果你已经在4月收了第一期消费券，又不打算在第二期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合资格的话什么都不用做的了，在7月16号就会自动收到第二期消费券的了。 我用紧嗰款储值支付工具都几方便，如果唔转钱包就可以坐定定，等7月16号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到时同你一起 shopping 啊。 好啊，妈咪，到时我帮你想定买乜生日礼物给爹地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是啊，7:39，阿欧都在直播室啦， Vicky 同埋小白早晨啦。 早晨。 同 大家睇下天气先好啊。好啊，今日部分时间係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咁呢，以及有雷暴添。咁日间呢係会炎热㗎，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会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而家嘅气温係29度，相对湿度86%。 嗯，今日呢有件开心事去同大家分享，不过又要抢喎。抢咩呢？ 啊、 就唔系抢包山，一定系抢一啲飞啦。咁啲飞咧，佢系免费嘅噃。咁啊，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就公布啊，吓下个月8号咧，一连5个周末嘅晚上咧，咁啊，湾仔海滨一带咧，免费为到市民啊同埋旅客带嚟咧乐聚维港嘉年华。咁啊，呢、這个门票几时抢咧？今日啊，朝头早啊，10点啊，系啊， 听完就抢。 喺旅发局啊。電子平台咧 ，discoveryhongkong.com 嗰度咧，你就會先到先得嘅形式去登記咁啊。嗱、呢個咧好明顯咧，就係入邊加入咗咧一啲歌手朋友嘅表現啦，話好熟悉嘅名字啊，一啲咁啊，估計大家搶飛都係梗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呢個 X Game 嘅表現啦，同埋幻彩榮香港嘅水上煙花版啦。咁啊，其實作為香港市民咧。好值得自己去感受一下先。当你感受完之后觉得哇正喎、啊、为香港好多好嘅音乐啊，或者啲 X Game 嘅选手呢玩得好好啊，譬如玩滑板啊，或者玩其他 RAM 嘅嘢啊，咁样玩得好好嘅时候，喂，你真係可以将呢啲文化呢推广出去，同埋呢你成个城市呢活力好多啊，你明唔明白、即係唔係淨係得买嘢同埋食嘢。我哋做音樂同埋文化嘅面向嘅咁樣，因為依家文體旅咧，其實三者結合埋一齊噶嘛，文化、體育、旅遊啦，咁啊，依家都真係啦，即係將幾樣嘢完整咁樣結集咧，就有呢一個啊樂聚維港嘉年華啦。 係、我聽到咧已經覺得好興奮，然後咧其實仲有延續嘅 喎。睇得出，睇得出。 係啦，當我哋去參與完呢啲活動咧，我哋會點啊？歡呼啦，或開心啊嘛，大嗌，然後咧大嗌完之後點樣啦？喉嚨咧就會沙啦，沙嘅時候我就可以幫助經濟，我哋飲翻。杯涼茶，而啲涼茶咧就係我哋本土嘅文化嚟噶嘛，係 啊， 係 咪講得冇錯， 野國菜我好中意飲嘅， 成個產業鏈咧都諗得通啦，幾叻你！落雨仲可以點啊？旁邊啲小販仲可以買埋雨傘或者買埋雨遮添。 好奇怪噶，一落雨就出嚟噶啦， 系 平时唔知匿喺边噶。 嗯，咁啊，嗱，听到呢度讲啲卡士俾大家听下啦，咁啊有。这个香港的歌手啦，南韩的歌手啦，马拉的歌手同埋内地的歌手呢都有好多㗎喎、哦。咁包括有边个呢，咁啊即係如果你话鍾意女孩子嘅，咁啊粤女新梦啦，呢、一个即係叫做日式嘅组合啦，但係香港人嚟㗎喎。係呀，咁啊唱一啲动漫歌曲嘅，类似动漫风。咁啊当然即係 Kelly 啦，陈慧琳啦 ,Lollytalk 啦，咁啊 Nowhere Boys 啦，陈柏宇啦等等啦，都会呢喺台上边去献唱嘅，咁啊，南韩嘅歌手啊，或者周边地区嘅歌手，拍伴团啦，咁都有出现啦，宇宙人啦，咁都有同我哋去唱下歌。我哋好朋友 J 峰亦都喺尾场嗰度压一压个场先啦，咁冯允谦咁啊，哇，卡士咁澎湃， 又激激激啦喺度。 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系你要呢张飞免费嘛？你知唔知今时今日睇一个演唱会，所有飞啊根本都系买唔到，唔紧要啊。都唔知喺边度揿嘅，即系朝头早咧，我喺另一间公司啲同事话：，喂，今日揿唔揿到啊？我心谂揿咩啊？系咪揿水鱼啊？咁样咁啊？唔系啊，揿唔揿到啊？边个边个个飞啊？唔特别讲啦，呢两三日大家都知揿边个噶啦，系咪先？ 大家啲电话啊、电脑出动晒。 系啦，哇，真系好夸张！依家个抢飞文化咧。是夸张得嚟， 大家好喜欢睇演唱会。咁所以你话如果有啲免费嘅，咁啊揿嘅话咧，可能真系要俾多少少力揿啦。咁啊，始终一嚟要钱嗰啲都已经难揿啦，唔使钱嘅可能真系要俾啲力水嘅呢、這个。 系啊，嗱，记住啊吓，咁啊好好啊，旅发局嘅同事都 set 翻出嚟，每个号码只可以登记一个账户咋，你唔好用一个账一个号码登记几个账户，咁系会 disqualify 嘅，应该系啦，应该咁样。咁啊，几时领取呢个音乐会嘅门票？咁啊，维港水上音乐会门票咧分开两批就推出嘅，6月27号一批，7月17号啦另一批啦。咁啊，门票数量有限啦，咁啊，大家抽到就抽到，抽唔到就唔知可唔可以线上睇啦。呢、這个就要讲翻，同埋咧门票咧系不得转让同埋转售嘅。 嗯， 所以你攞咗飞嘅有心人，你自己入去睇，你一转售咧麻烦噶啦。 咁努力 系应试罪行嚟噶， 十名以下系嘛， 系应试罪行嚟噶呢啲，唔好搞呢啲。即系转嚟转去嗰啲飞啊吓咁样 ，OK 咁啊，建议咧每名持票人士咧，大家提早30分钟到音乐会嘅场区嗰度等候咁啊，因为咧都要进行咧安检同埋咧呢个佩戴活动手带嘅。其实我都觉得安检系需要嘅，即系尤其是入到呢啲大型嘅活动项目嗰度。咁过往咧我哋唔系太习惯嘅。讲真，我哋僆仔咧入去红馆睇 show 嘅时候咧。真係好似 直入㗎嘛，掂行掂过㗎嘛。 check 飞囉，就係 check 飞囉。同埋 check 系咁以 check 你个袋囉，但佢 check 袋都唔係觉得你会抌嘢或者剩㗎。佢係好单纯地觉得啊，你有冇买啲外来嘢、啊、会唔会有几个美式快餐 即 係摆喺个袋嗰度先。 即以前呢，以前入红馆呢就好似我哋去戏院。戏院佢都会系咁以望一望嘅，即係睇下你有冇零食啊，你唔买佢嗰啲嘢啊，你咪赚少咗啊咁样嘅。咁但係而家呢唔系嘅。而家我反而个心态呢，佢要 check 嘅话呢就大家都慣咗噶啦，大家睇咁多演唱會，咪配合佢咯。安全咗嘅咧，其實都係自己嘅。 係啊，呢、這個都重要啊。咩預鬆少少時間咯，因為講真嘅，去嗰、那個灣仔海濱一帶嗰個位咧，其實唔係即刻隔離係地鐵站嚟噶嘛， 啊、 即係港鐵站啦。咁所以即係都要行一段路仔嘅。咁大家預留啲門票或者同屋企人去嘅時候，你咪叫做可以拍拖咯，咁樣都OK 嘅咁樣。咁啊，所以大家就要了解翻啊。仲有咧每個帳户咧可以喺加入去我的錢包嗰度喎，好似好勁咁。 帳户即係食咗入去電話入邊， 係將 token 或者 ticket 咧、哦、就可以加入去我的錢包。 咁你即係簡單啲嚟講，你加咗入去就可以用翻電話去 NFC 啦， 係啊， 就嘟嘟嘟嘟嘟咁啊，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啦。 嗯，咁啊其實呢個都係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啦。咁暑假真係要開心香港嘅，咁啊唔係淨係單單係消費咁簡單，仲可以欣賞下一啲好嘅音樂咧，都係啱數、啊。問下兩位拍檔啊，講下啲睇show 文化、 啊， 其实过往咧，我哋都好中意睇 show 嘅、 嗯， 因为电台又会搞好多唔同嘅音乐， 我哋自己又会做好多 show 啦， 我哋自己又会做好多唔同嘅音乐嘅。喂，旧时咧嗰啲星 con 啊，都做咁多间院校，逐场逐场跑都跑，起码跑八间九间啦，嗰啲大专啊。就跑 Ivy 都唔知有八间定九间嗰阵时全盛时期咁样，哇嗰啲都好开心嘅。不过题外话咧，就系讲紧呢啲音乐会咧，越嚟越多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大家睇音乐会咧就要有一啲 manner。 睇 show 嘅 manner，包括乜嘢呢？就係、是、如果係坐低嘅時候呢，坐低睇緊慢歌嘅時候呢，就切忌企起身，成日喺前面遮住，因為呢特別係呢啲海濱嘅表演場地。上次睇周杰倫演唱會，嗱我冇入去啊，呢個係我身邊人嘅一啲體驗。咁就係入到去呢，哦，好多人呢都長情地企起身喎、 啊。 咁咧，你都知道喺海濱或者中環嗰活動場地，佢冇斜台噶。其實咧變咗你 A 排同埋 B 排，以至咧最後譬如 E 排嘅觀眾咧，其實咧佢哋係睇緊同一個周杰倫，同一個 mon。如果你咧喺前面一企起身咧，後面啲人咧基本上乜都睇唔到噶、就變咗點咧？全程全場大家都要企起身。但唔係個個都做到呢一件事。 其實咧喺外國睇演唱會咧，就算喺停車場舉辦嘅一啲大型戶外演唱會咧，我都有去過嘅。咁大家嗰個嘅習慣咧，就係、是、演唱會開始咧就企起身啦。好啦，咁啊跟住開頭一定係一啲勁歌啊，爆一爆大家先，即係炒興個場嘅話咧，咁啊通常都係頭嗰幾隻歌可能都會企起身。 係 啦，但係佢會俾。无论是歌手自己要回气，定还是他都想啲观众咧，休息一下，回一回气嘅，系啦。咁一转咗慢歌或者一转倾偈嘅话咧，好多嘅观众咧 就坐下先， 就会自己识得坐啊，坐低嘅。喺嗰啲位咧，大家就要醒水啦。见人坐咧，你都一齐坐翻低，你都俾自己回气啊。 系啊，呢个真系睇演唱会嘅 manner。其实咧可以数到十件事噶，关于呢个睇演唱会嘅 manner。第二系乜嘢咧？就系、是、大家周杰伦啲情歌嘅时候咧，就糖黐豆啊，就揽揽石石咧。咁你后面有啲小朋友噶嘛？即系嗱，我未有小朋友啊，即系小白有。嗱，如果小白你同太太同埋两个仔入去睇周杰伦，咁样哇，佢一地唱嗰啲亲亲的啊，甜甜的，甜甜的啊，甜甜的嗰啲作品，哇，好甜啊！咁前面啲情侣咧就锡晒前面喐紧。你会点 咁咁？如果你问佢哋揽住嚟睇嘅，或者净系锡一下，我又觉得无伤大雅嘅。 长锡，长锡， 长锡，梗系条腿讲唔好啦。我会用一个喂佢阻住我睇嘅理由啊，阻住我睇 show 嘅。 你做咩望个锡锡啊？咁样 系啊， 唔系你 锡住， 唔系你锡啲阵嗱，你长期锡嘅话咧，其实即系都阻住人睇，因为咧佢啲座位通常你企喺度嘅话，佢都有凳俾你噶嘛。 系啊， 其实佢系间住嚟噶嘛，即系大家应该喺前一排嘅空隙嘅位。嗰度咧，咁去睇即系啦，咁睇到噶嘛。咁但系你如果你石石咁，即系你霸咗嗰个位啦。咁我啊睇唔到啦。咁我会出声噶。 系咯，嗱，最后时间所限啦，讲咗一个啦，即系演唱会其中一个 manner， 亦都系同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沟通过咧，大家都好想欣赏呢个演出啊。但系嗰种欣赏演出咧，系放低手机嘅欣赏。尽量地啊，尽量地放低，即系当然你而家其实好怪嘅，有阵时咧啲歌手又会喂大家着咗手机灯啊咁样，咁你又喐啦，揈啊，跟住啲人想拍，咁但系你又冇理由两三个钟头演唱会长情咁样摆。 其实咧 嗱，呢个又讲好唔好嘅。 当个歌手咧话想要手机灯，佢哋做啲气氛咧，大家可以配合嘅。咁因为我哋都有份做嗰个气氛咧，个演唱会个感觉一定舒服啦。但如果你话嗱手机拍嘅话，第一啦，大部分嘅演唱会场地都系禁止噶吓。咁所以你话如果见到有人拎住手机拍嘅话咧，可能有啲叫做保安咧会同你讲你要放翻低部手机啊。如果你屡次不合作嘅话，其实佢有权要求你离开。同埋要求你删即系 delete 嗰个片噶吓， 所以呢啲咧都系其中一啲啊，其中一啲就未数晒噶。我脑入边仲有好多呢啲演唱会嘅一啲礼仪啦，或者 manner 啦。不过时间所限讲唔切啦。如果大家咧校到闹钟咧，十点钟又得闲，咁啊欢迎上去 即刻 set 系旅发局嘅电子平台啦 ，Discovery Hong Kong 嗰度咧免费啊，攞到呢、這个嗰、那个叫做门票啊，咁啊支持一下呢个乐聚维港 啊，佢哋好多时都揾十点钟噶， 系啊。 风骚都冇份噶啦， 我唔理啦，系啊，所以我哋咪用咗晨光嘅时段， 实名制噶，我帮唔到佢哋抢噶， 所以我哋咪用咗晨光嘅时段讲翻旅发局嘅嘢啦。好，到日到时咧都有呢位歌手朋友嘅演出啦。佢系 Jason 陈柏宇，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 难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到失缩一处，也是自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 谁刚巧与路旁静靠大雪，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 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 让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 想每刻有诗意有惊喜， 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储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美好， 晨光第一线 ，Vicky。 大家平时去超市买嘢嘅时候，会唔会特别拣一啲时段咧系有特价嘢 食 卖噶？ 会噶， 会噶。买啲咩咧？ 特价嘅、例如 熟食， 熟食我都比较上少买。反而如果你话特价嘅话，真系睇佢，譬如买五送一啊，或者买、买三送一啊，我唔理噶。见到平嗰啲，我就会落谂下啱唔啱使啊。 摆晒翻屋企先咁样系咪？ 系啊， 嗰阵时咧，啱啱有嗰间日式嘅超市，有只动物做代言嗰间咧，成日话九点几十点佢会平噶嘛啲寿司，咁嗰阵时就会去特登 hold 住嗰时间试过一两次咁样咯、但你都知道我哋做开晨光咧，其实冇咁夜食饭嘅，可以嘅话咧。我哋尽量都想六七点，系六七点食咗个饭，跟住大概十点零十一点咁又瞓觉啦。 其实你话咧，即系嗰个日式嗰个咧，咁有段时间会减价啦。其实另外一个已经扎根咗好多年嘅， 都系 日式嗰啲，即系逢亲佢一有寿司卖咧，佢通常都系去到 七八点咯。 系啊，七八点嘅时间咧，咁就会 抵玩啲咯， 系 抵玩啲， 减价嘅。有啲系都减得几多嘅， 系啊。 不过通常咧，佢一开始转 label 咧。有一扎人會企喺度等佢轉 label 嘅， 係係係， 因為我都有見過，一扎人等佢轉 label， 一轉咗貼咗落去之後咧就攞走噶啦，有啲就企喺度等佢貼咯。 因為我見係見到佢已經貼緊啦，咁咧啱啱行過去嘅時候，咦，好似可以買啲特價嘅壽司喎，咁樣咁啊等一等咯，睇下佢貼會唔會係平啲咯，咁樣我自己都會嘅。而最近咧就興咗一樣嘢，就叫做剩菜盲盒，大家知唔知咩嚟？ 唔知咩嚟噶？ 玩具盲盒你哋有冇玩过先？ 吓、啊，即系买盒嘢翻嚟，唔知佢入边咩抽啦。 当中咧，佢可能会有五只公仔咁样啦。盲盒嘅话，你咧就买呢一个盒嘅时候，唔知入边系咩嚟嘅，都翻到屋企拆开先知嘅。咁、而内地最近咧就兴咗呢个盛菜盲盒。 嗯， 系啦，咁佢就系放一啲商店，可能就差唔多收铺啊嘅时候咧，佢就会特价。特价之后咧，仲要系你唔可以知道入边系咩嚟嘅。 嗯， 咁佢哋咧就好兴呢样嘢啦。最近有好多年轻人咧，都会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就去购买嘢食啦。咁、而当中咧，佢哋有啲乜嘢嘢食咧？ 如果我唔食芫茜，但系佢入边有好多芫茜嘅，咁咪 系啊， 俾屋企人食咯， 俾屋企人食咯。 呢个就系对于年轻人嚟讲，觉得系惊喜啦。就系你唔会知道入边系啲乜嘢嘅。 surprise！ 一打开 surprise！ 嗱，佢 减肥， 你以为芫茜嚟？唔系嚟噶，菠菜嚟噶， 韭菜嚟噶。 佢将啲菠菜整到好似芫茜咁样， 为 咗逼你，为咗终极逼你，令到你有少少黑面 feel。 食落去都仲有嗰只味啊，都系特登加落去噶咋。 食落去冇啊，食落去菠菜味嚟嘅， okay, okay, 或者白菜嚟嘅， 颜色嚟嘅啫，咁样 系 咪？而家其实甚至有一个流动应用程式啊。是专做呢一样嘢添，就系剩菜盲盒。咁咧就系如果大家太慢嘅话咧，系抢唔到嘅。大家会某个时段咧就去抢呢啲嘢。 平好多啊！佢呢个 平好多。嗱，我同大家讲下究竟有啲乜嘢食先啦。其实佢呢一个剩菜咧，唔系就系话我哋食剩嘅嘢，唔系一啲冷饭送嚟嘅，系真系商家卖剩嘅嘢食。卖唔出，差唔多过期啦，咁佢就会摆喺嗰度卖嘅。咁有面包啊、奶茶、水饺，甚至一啲轻食咧，烘焙蛋糕啊，甚至咖啡、寿司都会有嘅。系啦，咁佢究竟个价钱系去到几多咧？可能平时五十几蚊买寿司一盒，佢可以特价到系19蚊。 哦， 即系三折咁样，然之后有一啲譬如冬啦，可能49蚊四个咁样，佢去到嗰个价钱咧就系29蚊或者27蚊咁样。咁当然啦，佢嗰啲保存嘅期限咧就比较短嘅，两至三日咁样。咁但系咧，年轻人就会觉得啊，一嚟唔想浪费啦，二嚟咧就系、是、咦，我可以悭钱啦，但系我同时亦都可以食到一啲叫做好食嘅嘢。 食下食下都可以将嗰、那个即系原本偏食嘅习惯改变， 系啊， 谂下谂下， 系噶，可以噶， 即系 你摊妹好中意将 货就价，原本唔食嘅，但系你谂到我三折买翻嚟，唉，食埋佢啦，咁样有会有呢啲心态。 系，但系如果我咁样睇完呢一样嘢之后，我觉得反而咧。是可以我哋自己屋企有阵时都可以做 喎。 唔单止淨係商家。因为你啱啱都话啦，有阵时特价我一嘢买咗好多嘢返屋企。我都可以将呢啲变成摆喺呢一个可能网上平台。 哦、 然后係啦就可以去转卖出去。 我以为你话你屋企又煮多啲饭跟住拎埋返嚟益下我同阿 O 添。 哎呀其实而家都有㗎，香港都有㗎。煮多几份咁样就平啲咁样卖俾同事都有。如果我去真係我下次听日搵返嚟同大家傾真係有。 有趣喎呢啲。 係呀开心㗎，食到屋企饭啦。 另类 part time 系咪 係 啦。 係 呀 另类 part time。 赚多啲钱大家又食得开心啲健康。 係喎可以一试喎呢一个。 好咁我下次煮。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今日阿 O 咧电话旁边咧已经啊接通咗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住阿市况啦。市况表现咧真系麻麻地啊，港股咧录得五连跌啊，系四个月来以嚟咧首次嘅啫。咁啊，报章就形容咧投资界别咧认为内地嘅经济增长咧未如预期，咁啊大市咧欠缺反弹嘅催化剂，预料半年结之前咧。都是没什么力度，软软弱弱这样。为什么搞法 ?Kenny, 交给你分析，麻烦 你。嗯。是啊，你看那个恒指方面其实就都是明显第一个成交方面都是比较少啦，啊，还有那个上升动力方面都 是比较弱的。咁就呢個情況方面咧，都持續咗都一啲時間嘅啦。係早嗰排咧，就叫做係有啲反彈啦，但係都受制翻啲250天平均線嗰啲位啦。咁就而家你琴日見到咧，就係收18794點啊嘛。咁基本上咧，其實大市個 range 咧，你睇下個圖咧，拉闊少少睇嘅話咧，其實都喺18000到20000呢個 range 上邊都行咗好段時間嘅啦。咁啊，上邊嗰個 range 個頂破唔到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呢、這個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有機會咧，就去翻個 range 底咧，先至比較有啲明顯啲嘅支持喺度嘅。咁頭先你提到一個重點就係內地經濟嘅問題啦，即係嗱息口因素，咁都叫做塵埃落定啦。咁應該預計今年就算再加，可能都一至兩次啦。咁呢個都即係猜先咗。咁但係另外一樣嘢睇就話嗰個內地方面情況，因為大家之前咧都憧憬內地會推動一啲刺激經濟措施噶嘛，咁啊等下等下等等到而家嘅話咧，都似乎冇乜特別好多好勁嘅實質嘅嘢出嚟，咁而家又話係可能會推到七月嘅時間先至會係即係會推出啦。咁你話內地係咪完全冇做嘢咧？都唔係嘅，你睇翻佢哋之前咧都做咗一啲係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包括減一啲係即係貸利率啦。存在率啦，再之前就咁，但系就个效应咧，就似乎大家觉得就唔系太大啦，因为基本上而家内地方面咧就面对紧一个叫信心嘅问题啊嘛，咁就唔系话你降低咗咧嗰个借贷成本，或者系嗰、那个即系放翻啲水就 OK， 因为其实你睇翻内地嗰个货币总量咧就唔缺嘅、哦，其实都几庞大嘅、哦，只不过咧就唔能够传导到落去实体经济。就算你放宽咗啲宽松嘅货币政策嘅话咧，都唔能够好有效地去传递到去实体经济里边，咁所以导致到咧个借贷就唔多啦，同埋第二咧就系话个内需消费方面咧都系比较弱嘅。 嗯，咁睇下系咪真系有机会要释放翻多啲市民嘅信心，特别系咩咧？庞大啲嘅消费一定系房地产啦，咁啊 系啦，呢个好重要。 系啊，如果大家舍得用钱买翻楼嘅，咁啊房地产板块可以喐翻嘅，咁样即系绝对系可以做到个内循环。不过此刻嚟讲，好似大家都系睇定啲先 ，put on hold。咁点解咧 ？Candy 头先都有讲，其实内地嘅股汇咧齐错咧，原因咧其中一个都系离岸人民币咧曾经失守7.24啦。咁呢个都系好关键嘅，对于成个股市嘅投资气氛。咁 Candy 交俾你分析下当中嘅影响啦，好唔好啊？唔该， 嗱，呢个咧就系亦都系一个原因解释咗点解觉得大家奇怪，明明内地方面咧个经济系需要一啲好即系强而有力嘅措施嚟去推动翻噶嘛，咁但系点解好似即系中央方面咧做嘅政策好似就比较温和啲咁样咧？咁我谂其中一个考量好重要考量就话，除咗话经济因素之外嘅话咧，就系睇翻嗰个世界格局嘅问题啦。我哋成日都喺节目都讨论嗰个中美嘅世界格局嘅问题嘅，当中亦都涉及好重要就是人民币汇价上面嘅问题啦。咁因為睇翻就美元方面咧，其實就都雖然咧就而家美匯指數又冇再飆升，但係咧你始終個美國息口係高，同埋嚟緊都仲可能仲加多一至兩次啊嘛，因為你明顯係會再加，個方向係向加嗰邊啊嘛，咁所以導致到方面咧，全世界嘅資金咧都係比較即係喜歡揸住美元資產，因為你諗下咧，美元資產而家你講緊五厘幾息喎，喺即係年幾之前係講緊冇息喎，咁你諗下呢個即係變化係好大噶嘛，咁所以好多啲客都希望揸住啲美元資產，亦都解釋咗點解美股方面咧升息都仲有，大家都成日覺得哇美股紅即係好貴啦，會唔會紅市啊咁，但係升息都仲有，因為你始終美元資產嘅吸引力方面係而家係大，咁就導致到咧就會擔心到咧內地會擔心呢個資金外逃啦，同埋呢個係可以直接投資方面減慢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佢會好擴張個匯價， 如果太過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啊、減息啊、減存準率啊、封水啊，咁你就會導致人民幣匯價咧就進一步有個壓力喺度。 咁除咗呢一個相對宏觀啲嘅話題咧，我哋又講下啲輕鬆少少啦。咁內地嘅著名傳媒人啦，北京環球時報嘅前總編咧，胡錫進咧，胡總咧，咁琴日咧就喺個人嘅微博發文話。今日咧办了一件大事，已经开了一个股票账户，正式进入中国股市咁样啊吓，咁啊几有趣呢一件事。当然啦，即系如果熟悉内地国情嘅朋友仔都知道，胡总咧有阵时都做呢啲举措咧，都会明白啊，可能想刺激一下啲投资气氛先，或者帮一啲官媒咧说话先咁样，系啦咁样。咁啊，佢咁样讲，好过全喺金融机构赚息炒股嚟讲。咁啊，嗱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究竟系咪现实系如此啊，定还是系投资真系涉及风险呢？ 咁投資一定涉及風險嘅，即係如果你話同銀行嘅存款比較嘅，咁當然即係股票嗰個係回報方面咧，就一定係會係吸引啦。如果你贏嘅話，如果你買中咗方向嘅話，咁但係你唔好忘記，你未必一定會買中噶嘛。咁股票係可以升可以跌噶嘛。但銀行存款方面嘅利息嘅話，除非銀行倒閉啫，如果唔係嘅話，理論上嘅話就一定會攞翻個本金加利息噶嘛。咁所以其實兩者我覺得又唔可以直接去比較嘅，始終你要。即係額外嘅回報嘅話咧，始終要冒啲風險啦。咁所以變咗兩者係唔同嘅。咁但係你話至於內地股市係咪嗰個估值係咪而家適合去入市咧？係咪抵咧？嗱，咁從來內地股市真係唔貴嘅，講真就包括香港股市都唔貴噶，個P/E 方面咧都係好平噶。但係唔貴係咪代表佢就會即刻升咧？咁呢個就係一個要考慮嘅因素啦。其實從來內地股市咧都好多年咧，好多股份方面都係好平嘅。但係個問題在於咧，而家係。缺乏一啲外資嘅流入去啊嘛，咁第二咧就我覺得我諗中央都希望咧，其實就可以激活翻個資本市場嘅，因為始終而家內地方面咧都係靠呢個係信貸投放嚟推動經濟啊嘛，咁就出現好多問題啦，咁唔係好善用個資本市場嘅，咁我相信就最終嘅目標咧，希望都可以利用個資本市場嚟推動翻經濟，令到企業方面咧可以去集資去發展嘅，咁但係你話係要點樣先可以令到啲？股民或者投資者方面咧，就即刻可以入市咧，或者大量入市咧，呢個係難嘅，因為過往 A 股市場咧，可能好多股民都選個手啊，佢印象都係麻麻地啊嘛，咁同埋喺投資者保障亦都未必做得好啊嘛，咁我諗呢個要比較長時間嚟到去即係調整翻個股市方面咧。嗰、那個係pattern 啊，或者係個質素先得咯。 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偈啦，拜 拜。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即责官，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灌注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 情人，明明仍笑着，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八十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心。在这种不满，每月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本？今天醒觉，其实也未晚，从头定套十戒严密监。忘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身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经生死，接受审判也牵手相伴，就算几千对，剩下最终几对，与你撑下去。 他是 Jeffy 魏俊生，遗忘了初心的我们。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近年咧，我哋经常听到可持续发展 ESG 呢一啲嘅关键字噃。咁同中小企其实有啲咩关系呢？港商又可以点样把握绿色经济商机呢？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刘慧平先生 Patrick 呢，就俾啲 tips 大家㗎噃。早晨 Patrick。 早晨思芬。其实绿色经济 ,ESG 呢啲都已经系全球嘅一个重要议题啦。近年来我哋都见到各地嘅政府呢同埋国际机构都系有节能减排嘅目标啦。我哋自己香港特区政府都系讲緊2050前要迈向呢个碳中和啦。所以喺呢个大背景之下呢，我哋见到有政府嘅呢个推动，有呢个绿色融资啦、绿色产业啦，呢啲都系一啲新嘅商机。所以我哋好希望我哋香港嘅中小企呢都应该加强喺呢方面嘅意识，同埋真系实现呢个 ESG 去把握呢个商机囉。所以今日其实系好想同大家介绍呢，我哋贸发局特登开创咗一个为中小企而设嘅，喺我哋呢个 T-box 下面嘅一个 ESG 嘅专组，就系支援我哋香港中小企达到呢个 ESG 嘅目标嘅。 其实 Patrick 啊，点解中小企呢要将 ESG 融入去业务发展之中呢？点解呢样嘢系咁重要呢？ 你讲得好啊，即系好多人可能觉得 ESG 系一个负担，系一个要俾钱去做一啲 compliance 嘅嘢，但系其实啱啱都提起呢个 ESG 系一个商机，我谂呢个系第一中小企应该认识到嘅。到今日咧，其实 ESG 已经系一个指标啊，俾银行佢哋去审核贷款申请嘅时候，佢哋都会睇 ESG 嘅呢个元素，俾呢啲买家去选择一啲供应商嘅时候咧，都会考虑呢啲因素。我哋都见到其实讲紧 ESG 系影响一个企业嘅形象啦、声誉啦，同埋 ESG 做得唔好，都有好多例子逐渐见到系可能会流失啲客户嘅。即系所以 ESG 咁重要，即系今天香港嘅中小企可以再忽略呢方面。 Patrick 你啱啱咧就提到 T-box 咧就成立咗全新嘅 ESG 支援队伍噃，唔知有啲咩嘅实质动作可以帮到中小企呢？ 这个 T-box 咧，即系我哋贸发局免费提供俾香港中小企嘅一个升级转型 T-box transformation 嘅呢个服务啦。其实而家已经有超过2700间香港中小企系成功喺其他方面升级转型咗啦，包括开拓新市场啊，或者提升品牌啊，或者做啲电子商贸方面嘅。 咁我哋見到而家 ESG 咁重要嘅一個商機咧，所以我哋開咗一個新嘅呢個 ESG 嘅專組俾T-Box 下邊，就係用一樣嘅模式去叫我哋香港中小企去把握呢個商機。咁啊，團隊 set 俾自己嘅目標係我哋頭一年，我哋要有500间嘅中小企得到我哋嘅支援，去成功擁抱呢個 ESG。咁啊，為咗做到呢樣嘢咧，我哋都會安排超過100场嘅活動啦，包括一啲免費嘅商務諮詢啦，各行各業家好多活動啦、工作坊啊等等，同埋我哋亦都會同唔同嘅合作夥伴啊，喺坊間嘅一啲合作夥伴咧，去提供俾中小企優惠啲價錢嘅一啲服務，特別係 ESG 註冊認證啊方面嘅服務，即係俾咗一啲 discount 佢哋。就變成可能更加容易考慮去 take out 呢啲服務，去再喺 ESG 方面做得更加好咯。我哋而家都已喺度 recruit 緊，說服緊更加多坊間嘅一啲合作夥伴，所以嚟緊呢個 ESG 嘅專組喺 T-Box 下面會有更豐富嘅呢個內容俾我哋香港中小企。 咦 Patrick， 咁唔知嚟緊 T-Box 有冇啲咩 ESG 相關嘅活動可以介紹俾我哋嘅聽眾呢？ 有嚟緊，其實7月4日。我哋就連同呢個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BEC 喺我哋中小企服務中心，即係喺香港會展新翼嗰邊大堂嗰度，我哋嘅中小企服務中心咧舉辦我哋 T-Box ESG 專組嘅一個大活動。咁啊，呢個活動裏邊咧，我哋會邀請唔同嘅業界代表啦，嚟同中小企探討一啲實踐嘅議題啊，喺呢 ESG 方面，同埋除咗嗰個研討會之外咧，其實我哋同場。都會有不同嘅專業機構，BEC 當然有啦，同埋其他機構，即係我哋嘅 partner 都會去為出席嘅中小企提供一啲免費嘅資訊，咁樣即場就可以去揾呢啲 partner， 即係我哋嘅 partner 去解答大家可能一啲前期嘅疑難啦，即係或者對中小企點樣去參與呢個 ESG 轉型方面去做一啲交流嘅。呢、这個活動之後咧，其實陸續有嚟嘅，即係我哋17日咧都有一個人力資源同埋行政管理 ESG 方面嘅一個工作坊啦。24日就有一個供應鏈同埋採購關於 ESG 嘅工作坊所以好多呢啲活動嘅。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隨時可以去我哋 T-Box 嘅網站嗰度登記。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贸发局的活动又或者是服务详情，可以致电贸发局的热线电话183-0600，又或者是浏览 tbox.hktdc.com。 今早唔该晒你 Patrick， 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时表示，关爱队即使怎样接受训练都无法替代专业服务，但关爱队能够同专业人士联手，在他们的指导之下，为有特别需要人士，例如精神病康复者或者长者，提供日常生活支援。麦美娟表示，关爱队成立以来，好多不同政府部门或社会人士都希望关爱队能够协助填补社会上部分服务的空隙，从好的方面去看，反映关爱队角色越来越重要，在社会上知名度提高，但另一方面亦为关爱队带来压力，因为社会期望高，他们亦都要做好工作符合市民要求。他希望其余16区的关爱队在第三季内成立，尽快投入服务，而未来一年亦会为关爱队争取更多资源，以推出不同服务。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在北京和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举行磋商，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认为朝鲜战争停战70年来，朝鲜半岛仍然未实现停和机制转换，未能均衡解决各方关切，特别是北韩合理安全关切，是朝鲜半岛形势紧张对立的根源和症结。 所在。双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实现无核化，建立和平机制，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希望各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关切，早日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美国当局确认中部多个州份在当地星期日遭遇的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几十间房屋受损，数十万户电力供应受影响。印第安纳州应急部门官员表示，受龙卷风影响区域范围广泛，绝大部分在农村地区，该州最少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传媒播出的画面显示，被风吹倒的树木堵塞道路，多处房屋受损。地方官员指，印第安纳州和邻近多个州亦都遭遇一场强冰雹。日经平均指数报32,510点，跌1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3.39，瑞士法郎0.896，加元1.315，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29美元，卖出1924.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泽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线车多啊，排到去海丽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另外啦，葵涌的和塘咀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封闭，影响到而家长过16米的车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咁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不就求个和字吗？ 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根据阿赖小说《不得往生》所改编，讲述一个女子在钢铁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7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蔡伦 take four action。 做纸嘅第一步就系将树皮渔网拎去煮。 Good take， 阿导演啊，我唔系演蔡伦咩？点解啲对白咁似飲食节目嘅？ 咁佢真系咁样做纸噶嘛？ 想知蔡伦造纸嘅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启基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伟人成功之道》。 湾区声名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即香港回归26周年之际。邀请海峡两岸暨港澳重要文艺界代表共襄盛举，以音乐电影为媒，唱响不朽金曲。湾区声名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6月29号晚上8:30，港台电视32转播。 政府领导班子怎样制定以民为本的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今季最后一集盘点政策，请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讲解完善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的运作。 议员是来自不同的范畴，将不同的专业带入你的议会，最终的目的都是造福我们香港市民。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锐、洪绮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啊，我都做得到。Vicky 今日做啲咩好？ 今日想挑战一下大家，尝试食一种你从来都唔感兴趣嘅嘢食。 嗯， 大家第一时间会谂起咩嘢食？ 唔敢啊？ 系啊，或者从来唔敢 冇兴趣， 冇兴趣啊， 冇兴趣， 哦， 不感兴趣。 如果唔敢食嘅话咧，我自己就虽然即系我哋头先咪好都有讲啦，昆虫类咧，其实我都有喺以前上北京嘅时候咧， 食过 都有食过少少。但系如果你话叫即系某啲种类嘅话，可能我都唔敢啊，嗰啲、 嗯、 都惊惊 嗰啲，唔好搞 太偏。同埋咧，其实都有几多嗰啲特别嘅家禽咧，我都唔系好敢食。 咁你今日要尝试下食。 上次同阿 Michael 啊、阿梁繼昌讲嗰啲鸭蛋，你会唔会食啊？ 鸭蛋 吓， 我唔知喺边度买咯。 哦，越南嗰啲啊， 系啊，系 啊。但如果我咧，从来都即系你真系经过超市唔会买嘅咧，就系纳豆咯。 嗯， 但系纳豆好有益噶嘛。 系啊， 纳 豆 啊， 阿 O 都中意食噶。 系啊， 我反而我唔食噶。 你唔食纳豆噶？ 我唔食纳豆噶。 我哋今日就试下食纳。 嗱，我有食过纳豆嘅吓，我唔系冇试过嘅，我有食过纳豆，芫茜我都有食嘅，不过纳豆我自己食落去嘅时候，觉得嗰、那个味，我自己觉得 边样差啲咧？嗱，如果夹硬 口感啊， 等等先，我问下小白先，两样 纳豆， 纳豆再差， 因 为纳 豆咧对我嚟讲咧，佢除咗系有味之外咧，就系佢食入去嗰个口感。嗱，芫茜咧我可以咕噜一声吞咗，因为我试过同啲即系同出去同倾嘢嘅时候咧，咁佢哋有嗌芫茜汤噶嘛，咁我都可以咕噜一声饮咗当冇嘢啊。咁但系纳豆咧，因为你系要咀嚼，同你咀嚼嘅时候，我就知啦。你越咀嚼咧，佢喺度发大嗰下咧，你真系好难搞。 味道争啲 ，OK， 咁啊呢个小白麻麻地啦。咁啊 ，Vicky 头先你讲系纳豆你都唔得啊，系嘛？ 口感我又反而得，佢话潺潺 OK， 但系个味啊。因为真系有啲臭崩崩， 系 啦，唔系咁好闻，入落去个味道真系麻麻。但我今日尝试下食，系啦，加生鸡蛋，我上网见到加啲芥兰，加多啲，我宁愿滑沙皮都加多啲， 冇用噶，吸唔到嘅阵味噶， 系。 试下。 系啊，好好， 我全方位都乜都食噶，我谂唔到有啲咩唔食。其实夹硬讲啦，其实四季豆系我自己比较唔中意。 点会啊？ 系啊，干煸四季豆咧，你唔好以为同我食饭咧叫一兜咧，好似好劲嘅咩马 四季豆嗰啲 蚂蚁上树嗰啲咧，我唔系好中意食嘅，我觉得干到成条柴咁。可能我未食过啲好食噶啦，等两位带我食啲国宝级嘅厨神煮出嚟噶。 等小白大厨。 小白大厨 四季豆都几好食噶。 系啊，咁啊嗱，总之今日咧就攻克己身，将自己一啲咧唔喜欢嘅咧都逐一击破，啊，唔好俾咁多限制， 包容佢， 就系咧呢个我要做得到嘅本意啦噃。 阿O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医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今日要讲下啲运动嘢系嘛？ 冇错啦，嗱，天气一开始热啦，系而家好多人去运动啦，不过梗系惊啦，要小心，如果系太过热嘅话，太过晒咧。就唔好夹硬嚟啦， 知道医生会乖噶啦，我哋啊， 但好难讲啊。以前啊，年青的时候啊，即系廿几岁咧，可以三十几度，晏昼两点钟咧，走去打单打同网球都得。 哇， 冇事噶，打完就 烈日当空，流咗啲汗啊，晒到红卜卜，冇嘢噶， 终于几 happy 啊，又唔得噶啦，唔好滞啦。咁啊，另外咧就发觉运动咧。好多时候呢就个膝头哥就出事。 哦、 膝头哥痛。 嗯、 膝头哥痛呢年轻人呢就唔会有骨关节炎啦、长者呢就好多时候有㗎啦、因为啲骨岩岩沉沉啊喺个关节嗰度拮到呢就痛㗎。咁、但其中有一样嘢呢你成日听嘅呢就是半月板撕裂。 有啊。 呢个系。最常见的膝头哥的损伤。 都不要讲长者其实我们、打开篮球那一班朋友仔呢很多时候都是、会伤到、半月板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高比拜仁那个位什么阿斯里健。这两样东西就总之你打篮球呢一中了这两个呢 sorry 啦你可以呢休息三四年呢你没得打了这样咯。系啦，我唔知系咪咁啦，医生吓。 可能迟下又要 VR 打篮球。 冇啦，我真系想打篮球，我真系想掂个波啊！ 好紧要噶，系你讲得好啱，喺任何人喺任何年纪咧，都可以撕裂佢嘅半月板。嗱，半月板咧系一个古希腊嘅一个单字啊 ，meniscus， 其实个形容咧就系一个新月形。新月半勾新月、又可以有歌唱， 有歌唱 啦，系啦。咁呢个半月板咧，阿 O 你应该知啦，佢就系呢、這个膝嘅关节啦。咁、就系啱啱上边就系股骨，下边咧就系胫骨，系、我哋嘅所谓膝头哥咧，前边就有个所谓膝盖啦，系保护前边啦。半月板咧，呢啲啱啱喺两个骨中间咧，系黐住啲骨咧，系啲软骨嚟嘅。呢两块咧就系可以吸收嗰啲震荡啊。希望嗱、譬如你个身嘅重啊，由上边一路经过个大髀骨落到下边咧，咁有呢啲 cushion 啊，令到佢哋可以稳阵多啲咁得。 系、 cushion 嚟嘅，咁啊。但点解会裂呢 是的 就是会第一是突然间的创伤啦好似阿 O 打篮球咁样一扭啦吓咁当然好多时候唔系淨係喺个膝头哥淨係扭个半月板㗎喎你嗰啲十字韧带亦都可以断㗎。 係 呀。咁睇见。 又三四年冇得打啦你全部嗰啲篮球嘅伤患嚟㗎。 我哋嗰时见得最多呢听得最多嘅啲系足球员啦、足球员。一扭跟住就瞓咗喺地下。 断韧带有声㗎你知唔知嗰、个声好恐怖嘅医生。 你嗰、个人自己知道就算呢啲都有声㗎。 系啊， 都得，扑一声你自己知。但系咧，如果你系半月板撕裂咧，你一撕裂咗咧，你仲可以行噶喎。嗰场波你都可以继续打完噶喎。 呢、這个得噶喎， 系咩？ 系啊，系啊，啊，不过唔希望你知道， 继续啦，唔需要坚持嘅。我哋唔系职业足球员，我哋玩下嘅啫。 但系你跟住过得两三日啊，嚟啦， 系啦， 个膝头哥开始肿啦，好硬啦，好似 lock 住喺度唔喐得，又痛啦。咁啊，然后咧，你嘅膝头哥咧就喐动得好少噶啦。咁啊。我哋点样知道呢个半月板撕裂呢？咁我哋喺譬如医生睇呢，喺呢个膝头哥附近嗰度一路摸摸到突然间，哎呀好痛啊咁样呢、 就 是、未肿嗰时候，咁有可能系撕裂㗎啦。咁、就最紧要呢就系我哋要照啦。嗱、普通 X 光呢就照唔到个半月板嘅。 哦， 系啊，咁我哋唯有咧系做呢个磁力共振，睇、清楚个断系譬如我哋喺呢个磁力共振咧，半月板咧睇嚟就黑色嘅、但系如果突然间中间有啲白色一条线咧，呢啲就系撕裂嘅象征。嗱、佢有好多不同嘅形状，我哋睇到，但系我哋要知道。个半月板咧，出边就阔啲，中间咧就窄啲，咁一个wedge 咁样， 系 呀，好似个西瓜咁切咗啲咁样。喺出边嘅半月板咧，就有好多血管嘅，咁、所以喺嗰度嘅损伤咧就好容易好翻、 哦。 但系喺入边嗰三分之二咧系冇乜血管嘅，所以一伤咗之后咧。好难好噶， 哦， 好难好噶，咁、所以咁啊，呢啲咧就要讲到我哋嘅医治方法啦。睇你年纪、性别啊，你喐得紧唔紧要啊？系点样选咗啊？喺尤其系喺出边嘅三分一啦、啊，定入边嘅三分二啊？咁样样嗱，当然我哋所谓呢、這个保守嘅治疗咧，一定系噶啦，休息啊，冰敷啊。用啲扎带扎住啊，提高隻脚啊 ，rise 呢个咁嘅治疗，保守治疗啦，咁啊，通常咧，如果半月板撕裂咧，好少话立刻需要去做手术嘅，咁啊，但系咧，我哋当然痛有药食啦，有啲咧就喺个关节嗰度打啲类固醇入去，希望佢好啦。如果唔得嘅话咧，就做手术啦。咁啊，做手术咧，而家就先进好多啦。咁啊，先喺个膝头哥关节咧，介一刀开个窿仔，然后摆个好细嘅相机，一路去望清楚点样，究竟系边度裂啊？点样撕裂法？边一种？咁啊，做咗之后咧，然后先决定究竟你系要剪咗佢啊，切咗佢啊，定话修补？即系如果你系出边嗰三分一多血嘅咧，当然咧就即系多血管嘅话，就当可以乱修补啦。但如果你入边嗰三分一、三分二唔系几好嘅咧，就可能要切除啦。咁、但系切除咧好快脆嘅，做就好快脆。如果你系切除咗嗰啲嘅咧。3-6个礼拜你就好噶，但系如果你系要补嘅话咧，要等佢自己修复嘅话咧，要3-6个月，所以咧就睇下你喺边度整裂咗啊，咁嘅样就然后决定去医治嘅，所以咧运动咧系好，但系有时候运动嘅意外咧。冇办法， 系啊，同埋好似坐揸车咁啫嘛，有阵时候未必系你失魂。作乌里单刀咁样撞到人，人哋会撞到你噶嘛？ 系啦、所以我揸车点都唔饮酒噶啦。 系啊，咁一定噶呢、這个， 一定噶啦，因为、 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啊嘛， 冇错啦，冇错啦。 好，今日早上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唔该晒， 唔使唔该。 仲要讲埋呢一样嘢，因为咧今集咧小弟系功成身退啦，下集咧就开始交翻俾咧侯嘉明小姐，即系 Alison 啦，李嘉仁医生讲一啲叫做儿科嘅嘢啦。咁你三个小朋友嘅妈咪一定会有好多嘢拜师求问啦，就系问下医生咧，咁啊将呢个环节咧完整咁样咧就。无缝交接啊！呢、這个内地术语就交俾 Alison 咁啊。过往嘅时间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 多谢 继续帮我哋继续喺度诊症，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退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他，有无言大雨下，冲动心动会一样吗？ 今日是2023年6月27号星期二，今日是太阳眼镜日。不知道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一副太阳眼镜呢？如果有呢，就记得拿出来戴一戴啦。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好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见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挚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喝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为流逝某一秒定格保存，或 绝做我的最后打算，天意决绝或者迟早心软。你眼里如果将见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使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动人未来，那个你从心里情找到爱，奈何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地爱，任意识像自信如天梦，睡醒都不怕错中变动，恶运天预告，谁怕公众，你眼里如果将见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使塌下来，留恋一切未能负载，尽气力活到底，抗拒反着来，我看见其中一个共同未来，到处有奇迹降临， 太阳眼镜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十四世纪的中国。当时因为法官要处理案件的时候不想被人知道他的情绪或者他的感情，所以就会戴太阳眼镜来去掩盖自己的情绪。而刚刚有太阳眼镜的时候，其实都是针对患有梅毒的人的。原来梅毒的症状是会对光敏感，但是渐渐之后大家就变成戴太阳眼镜是一个潮流时尚的趋势了。咁究竟大家又会点样喺呢一日庆祝太阳眼镜日呢？当然就系戴太阳眼镜啦。而家戴太阳眼镜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受到保护，戴住太阳眼镜可以防止 UV 嘅折射。而有一啲朋友会专登喺呢一日睇一啲有趣嘅电影，而当中电影嘅人物就会戴住好有型嘅太阳眼镜啦。虽然今日就比较多云，唔需要戴太阳眼镜。不过而家太阳眼镜都成为一种时尚，大家都可以放喺个头上面，又或者摆喺心口，有型一下。 就嚟九点新闻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啊，九点十分的时间，星期二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要跌，咁啊道指咧跌十二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十九点到啦，纳斯达克指数跌最多，跌一百五十六点。港股咧，港股冇跟跌，港股啊咬腰升翻上去啊吓。贴士啲啦，睇翻咧新加坡嗰个港股期指咧高水五十点啊，睇到咧个别嘅科网股咧都有啲升势，即系。讲紧系 ADR 嗰边啦，咁啊，唔知今日咧可唔可以维持咧个升势啦，令到今日港股有机会做翻好啲啦，因为咧，毕竟咧跌咗四个交易天啊，咁啊，唔好迎嚟跌市嘅第五个交易天，可唔可以终止跌势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旅游摄影师阿 Cherry 喺度嘅，早晨， 早晨。 咁啊，上一次咧有提过就系越南嗰个嘅寒虫洞啦，咁啊，仲有好多特别嘅地方同埋体验咧，可以介绍俾我哋晨光嘅听众听。 系啊，因为喺入边其实成个旅程咧系可以用探险嚟去进行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特别嘅经历可以话俾大家听咯。 诶、会唔会咧即系好似嗰啲电视剧咁样啊、去到一个咁特别嘅地方探索嘅时候咧，会见到嗰啲？以前嗰啲人啊，以前啲文明啊，有冇呢啲咁样嘅嘢噶？ 我哋反而咧，我哋会途经咧一个村落，咁、个村落咧，其实个人唔系好多嘅啫，大概有九十人度。咁、但系咧，你好难想象，而家都仲有一啲嘅人咧，系完全未接触过我哋嘅文明咯。 系咩？ 即系佢哋咪冇见过车，冇见过飞机，佢哋见过，但系唔知咩嚟嘅。佢哋以为系大雀仔，系啦， 电话就唔知啦。 电话系冇嘅。 咁佢哋嘅语言咧系越南文啊？ 佢哋自己嘅方言 哦， 系啊。 咁你喺呢一个 trip 上面去越南嘅寒虫洞啦，咁、就会经过呢一个嘅地方嘅。 会经过呢个地方，咁你同佢哋沟通咧系好得意嘅。啲小朋友咧，佢哋过到嚟咧望到你咧系好奇，即系感觉系好似望到外星人咁样样咯。跟住佢对你嘅物品咧系非常之好奇咯，佢哋会想摸下你啊，电话你，跟住俾部电话睇咧，佢完全系好似。佢想我當攞咗個石頭咁，佢想攞嚟玩咯，拋咯，而佢哋唔係覺得係攞嚟撳咯， 抌落地下， 係啦，冇 抌下先，睇下唔係石頭一樣咁硬。 因為佢哋慣咗呢啲可能扁平嘅嘢，佢哋就攞嚟片石仔咁樣樣。 哦，咁你會唔會同佢哋傾偈嘅？即係可能中間，因為上一次咧都講過，就係一定要有一啲認可嘅導遊先至帶到你入去啦。 係啊， 好啦，咁入到入去嘅時候咧，會唔會就係嗰個導遊可以做埋翻譯嘅工作？ 係，因為嗰個導遊咧就係嗰度當地嘅村民嚟嘅，即係佢係其中一個係會同外界接觸，可能帶啲嘢，可能會翻個村嘅其中一個人咯。 係，咁佢哋有啲咩特別嘅生活文化，你可以喺嗰度可以感受到㗎？ 佢哋真係一個非常原始嘅一個部落咯，即係佢哋而家都仲係靠緊可能係捕獵為生啊，跟住自己耕種啊，總之佢哋係自己一個嘅世界裏面咯、完全係同出邊係完全係隔絕咗㗎咯。 但係都係喺個洞入邊嘅， 唔係喺洞出邊， 我洞出邊，但 係我哋係只不過係入洞之前會經過，係啦，咁就會見到呢個部落咯。 咁、相當之得意嚇，咁佢哋有啲咁嘅部落咧，大家如果有機會見到咧，都可以望一望，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文明啊，或者原始嘅部落喺度。好啦，咁我一路行呢一個寒蟲洞嘅時間啦，仲會唔會有啲幾驚險嘅情況啊，或者植物喺度噶？ 哦，因為我哋行緊嗰時啦，嗰陣都仲係未入到洞喎。我哋經過有一個叫做獨藤蔓嘅森林啦。咁、森林裏面咧，其實嗰啲食物咧，全部佢哋有刺啦，同埋會有毒。咁同埋咧，我哋唔係就咁行嘅，我哋係要攀爬攀石。咁所以變咗咧，嗰陣時我哋要非常之小心保護我哋啲手腳，唔可以俾嗰啲獨藤蔓係刺到咯，或者刉到咯。因為如果刉到嘅話咧，我哋會即刻腫脹，跟住嗰啲人要即刻話要送我哋翻去我哋最 basic 嗰個 camp 嗰個位置咯，跟住入院咯。 係、喎，咁如果你 camp 嗰，你哋都係喺入邊洞入邊扎營咁樣。 係啊，喺洞入邊扎營㗎，我哋喺入邊。 哦，咁洞入邊扎營有啲咩注意咧？有咩得意嘢咧？ 首先咧，瞓覺呢個係非常之得意嘅，因為喺洞入邊瞓覺咧，我哋行咗幾日啦，跟住啲人個個都好攰，咁跟住之後咧，一瞓覺嗰陣時咧，全世界人咧就會打住個鼻鼾，咁而喺個洞裏邊個回音咧係非常之勁嘅，咁你可想而知有二十個男人喺入邊打鼻鼾，而個回音你全晚基本上係瞓唔到覺。 咁如果扎營嘅話，咁咪即係要釘啲嘢落去個岩石嗰度㗎？ 係啊，所以佢哋係規劃咗一個範圍，淨係嗰個範圍係扎營咯。咁而佢哋亦都好有規劃地，佢哋會分哦，呢個係廁所區域，呢個係衣物區域，跟住另外一個係廚房嘅區域咯。 哦，咁啊真係分得好細緻喎。廚房就頭先你講嘅就係廚師會幫你係就喺嗰度工作㗎啦，佢 係啦，冇錯。同埋佢哋做保育做得好好嘅，因為佢哋個宗旨就係佢哋拎幾多嘢入嚟就要帶翻幾多嘢出去。咁、變咗連我哋嘅人體廢物，佢哋都係有個 porter 係負責拎翻出去出邊先到咯，就唔會留咗喺個洞入边咯， 咁都几卫生喎，其实 几卫生噶，系啊， 咁你入咗入去会唔会有啲异味啊？古怪嘅感觉啊，啲气压好辛苦啊，咁样噶。 咁又冇氣壓嗰啲都正常嘅，係啦。咁因為佢有兩個大嘅天坑啦，咁所以都其實幾通風幾涼爽咯。 咁都幾好啊。好啦，頭先你又提過有啲毒藤蔓啦，咁我記得咧呢一個嘅寒蟲洞都有啲叫做河流嘅地方嘅喎。咁河流咧又會唔會我過嘅時候，我有睇嗰啲咩生態嘅雜誌啊、旅遊雜誌咧，就話入邊有啲。 有毒嘅青蛙啊，又驚有水蛇啊，其實個洞入面都有好多蝙蝠嘅，會唔會噶？ 洞入面好多蝙蝠嘅，咁所以我哋唔可 喂，咪蝙蝠俠咁樣你入到去？ 其實唔會啊，到時我哋入到去嗰時咧，好搞笑嘅，個街咧提我哋咧話，千祈唔可以望高，然之後擘大個口咯。 哦，係啊， 因為蝙蝠屎咧就會飄咗入你個口度咯。 係。 咁同埋我哋過河嗰陣時咧，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咯，因為我哋過河毒青蛙嗰啲就冇嘅，但係吸血嘅水蛭就會有咯。咁其實佢哋經常性都會可能我哋過河嗰陣時咧就會黐住喺我哋只腳度啊，咁而掹翻出嚟咧係非常之麻煩嘅。 咦，掹出嚟會痛嘅喎，係咪㗎？ 痛㗎，我行完之後咧我都喺營地嗰度有三隻吸住緊我只腳。 哦，呢、這個咧、我睇嗰啲武俠片睇過，話唔知咩中咗毒啦，跟住就揾啲水蛭啊。系咪天龙八部啊？我都唔记得啦。跟住咧就黐喺嗰度啦，跟住嗰啲水蛭咧吸咗啲毒咧。 笑傲江湖，令狐冲 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你好嘢喎！ 梗系啦，金融迷啊嘛。 跟住咧啲水蛭就吸咗啲毒啦，就跌咗出嚟啦。跟住嗰人就令狐冲就冇事啦咁样。 要换血啊嘛佢。 哦系啊，系你记啲剧情啊。哦咁就系呢啲嘅水蛭啦。 系啦，冇错，就系呢啲水蛭咯。 系啊。咁会唔会着条长裤我防到佢啊？咁样。 因为啲水其实嗰阵时都已经入晒鞋，其实好难防到佢哋。 哦。 系啊，所以行嗰时咧，你 feel 到。有少少刺痛咧，你就要即刻要醒觉咯，跟住就要即刻系要掹出去咯。如果唔系，佢哋就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咯。 系咁啊，冇晒血啦，咁样就 系啦，冇错， 好似玩游戏机咁，冇晒血咁啊， 冇晒血量。 咁啊，都相当之有趣嘅体验啊吓。咁啊，呢一个寒虫洞，咁我都有兴趣啊，我都系啲山系人士啊。 系啊，我知爬山爬到好劲噶嘛。 去下啲山艺嘅地方咧，都开心嘅。如果你话有机会去下呢一个越南嘅寒虫洞都唔错啊吓。好，咁啊，唔该晒你分享先，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最近成日都听到 AR 扩增实景技术，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扩增实景是将额外的数码内容加设到你眼前的真实世界技术。 AR 提供的数码内容可以令你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例如你可以透过 AR 的眼镜、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其他装置看到这些额外的内容。扩增实景功能是广泛运用在不同的娱乐行业，包括电影或者游戏机。而最广为人知的 AR 游戏，相信就是大家当时都会用它来玩捉精灵的电子游戏啦。在那阵时你成日都会见到在真实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堆满人在那里捉精灵。另外扩增实景技术亦都广泛运用在商业度，例如可以利用手机应用程式给顾客试着衫，不喜欢红色衫不如可以试着下一件新的绿色衫。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烈难当，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早，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伤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恻隐，冷笑话多敏感。 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 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又嚟啦，咁啊星期二朝头早都揾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七点半钟嘅时间咧，有个节目我见到，同行讲温度系点样嘅一个节目嚟噶？ 嗱，呢个七点半钟夜晚呢个同行讲温度咧，就会同大家透过咧香港嘅社会服务嘅最新发展，等大家认识一下咧。 嗯， 我哋即系一向以嚟咧，我哋以为做下义工啊，做下社工啊，都系嗰啲款噶啦。 系啊， 咁但系原来咧。香港嘅社會服務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啊，有好多唔同嘅新嘅發展嘅。咁、其中咧包括今集嘅主角，我哋今晚會介紹嘅共用樂團一樣。咁啊，呢、這個共用樂團咧就係講緊嘅就係香港共用樂團啊，係一個由支持嗰啲殘疾病人咧同埋一啲健全嘅人士一齊合辦嘅一個樂團嚟嘅。咁啊，為咗咧係提倡呢個共融啦，咁啊支持呢啲殘疾人士咧發展佢哋嘅音樂夢想而成立嘅。咁啊樂團咧，即係頭先所講啦，由一班咧好熱愛音樂嘅殘疾同埋健全人士所組成噶啦。咁啊透過一啲嘅音樂交流，宣揚一啲共融嘅理念。咁啊喺同一個舞台上面咧一齊合奏，等大家咧可以欣賞到咧佢哋嘅音樂等等嘅。咁啊今集咧我哋節目會專訪咧幾位當中嘅殘疾選手嘅樂手啦，咁啊包括有阿富啦，佢係只係一隻手嘅一個樂手啦，同埋咧患有兩種罕見病嘅 Iris， 同埋啦就一位咧自閉同埋輕度智障嘅 Chris， 咁啊聽下佢哋咧點樣克服咧呢舞台上面玩音樂嘅困難，在台上我覓理想咁話，咁啊另外啦，咁喺呢個音樂嘅平台上面佢哋有啲乜嘢啟發同得著咧，咁啊有興趣。知道多啲嘅朋友咧，今晚七点半要留意呢个同行讲温度啦 吓。咁可以留意住啊，系有温度同埋有温暖感觉嘅音符啊。今日夜晚，好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哦。 冇错，咁啊，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咧，都系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陈昌伟医生啊。咁啊，陈昌伟医生咧系呢个香港儿童舒缓学会嘅创办人。咁啊，佢而家现职咧系公立医院呢个儿童及青少年科嘅顾问医生啊。 咁佢一生嘅工作咧，就係成日會接觸嗰啲患咗疾嗰啲殘疾啊，或者係長期病患嘅留院病童啊。咁佢哋好慘啊！咁佢哋多數咧都只可以咧瞓喺張床上面，兩隻眼望住天花板過日子。咁為咗照顧呢啲小朋友咧，佢哋屋企人啊疲於奔命，成日要撲去醫院咁樣。咁陳醫生咧就見到都心傷心酸啊！咁佢喺2017年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拍档呢就创立咗同我头先所介绍嘅香港儿童舒缓学会。咁期望呢可以同呢啲咁无助嘅病童同埋特别系佢哋屋企人伸出援手一齐同行感化。咁我哋今晚嘅节目呢就会邀请到呢一对呢啲病童受惠嘅家长上嚟分享一下咧，佢哋點樣透過陳醫生同埋呢個學會咧，得到一啲嘅支持。咁據講咧，內有洋葱啊，嗰啲家長講到喊咁口念啊。咁一齊想知道多啲呢個温暖人心嘅故仔，認識下呢一位咁温文嘅陳昌偉醫生嘅話咧，今晚醫生與你要留意啦。 好，我都準備定手巾仔啊，抹下啲眼淚，啲讚人熱淚啊，感動。好，咁今日夜晚留意住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另外十點半鐘嘅時間啦，咁等阿昌介紹下啦。 好啦，咁有一個紀錄片系列回顧與前瞻。咁顧名思義啦，同大家回顧同埋前瞻。前瞻啲乜嘢呢？就係講緊唔同嘅科學領域，咁包括技術啊、空間啊、環境啊、綠色科技啊等等等等。咁等大家呢知道我哋過去科學上有啲乜嘢重要嘅發展啦。咁展望未來有啲乜嘢好又係好劃時代嘅一啲發明等等。咁今集呢同大家講下醫學篇啊。咁我哋呢原來而家呢唔講唔知道，醫學嘅科技呢正正係經歷緊一個劃時代轉變啦。咁節目會介紹幾樣嘢嘅，基因編輯技術啦，癌症有免疫嘅療法啦，多功能幹細胞再生技術啦，人工智能診症啊等等。咁全部呢都足以改寫未來醫學進程咁話嘅。咁想認識多啲呢一方面嘅朋友呢，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回顾与前瞻啊！ 哇，由以前咧，即系细个听好多医学上面嘅突破啦，咁啊去到有好多突破，而家今时今日已经变咗系普遍应用。如果咧能够再知道咧呢啲将来嗰个突破嘅点会喺边度嘅话咧，咁都可以预示得到个将来嗰个医学啊，甚至乎人嘅身体健康啊，人嘅寿命咧，有阵时寿命长，如果你身体唔健康都好闭翳嘅，寿命长得嚟，但我哋都去保持住我哋健康嘅体魄嘅话咧，咁啊相信今日夜晚嘅回顾与前瞻咧，可以揾到少少端倪啊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同大家睇下而家嘅天气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咧气温系去到32度，而今日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会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日间短暂时间都系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噶。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咁大家今日记得出街嘅时候带定把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时表示，关爱队即使如何接受训练，都无法替代专业服务，但关爱队能够同专业人士联手，在他们的指导之下，为有特别需要人士，例如精神病康复者或长者，提供日常生活支援。麦美娟表示，关爱队成立以来，很多不同政府部门或者社会人士都希望关爱队能够协助填补社会上部分服务的空隙。从好的方面看，反映关爱队角色越来越重要，在社会上知名度提高，但另一方面亦都为关爱队带来压力，因为社会期望高，他们亦要做好工作符合市民要求。他希望其余16區的关爱队在第三季内成立，尽快投入服务，而未来一年亦会为关爱队争取更多资源，以推出不同服务。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雇佣兵组织瓦格勒集团发动叛乱是俄罗斯内部事务，但再次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兼并克里米亚和出兵乌克兰犯下重大战略错误，亦都显示俄罗斯政权的脆弱性和领导层的软弱表现。他又说，北约继续关注白俄罗斯的局势，再次谴责莫斯科在白俄罗斯部署战略核武的决定。虽然未见任何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的迹象，但北约会保持警惕，亦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普京较早时表示，叛乱事件发生之后，按照他的指示作出各项决定，预防重大流血事件。瓦格勒集团武装人员需要一些时间才会彻底悔改。他又指，过去几日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团结发挥决定性作用，克服国家最严峻考验，对此表示感谢，亦都感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和平解决事件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部长表示，三国将会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加强合作，以减少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进口的依赖。三国部长在柏林举行会议并且发表声明，法国财长勒贝尔指出，如果不能够帮助本国企业获得他们强烈需要的原材料，就不能够保证生态和数码转型。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亦都表示，原材料供应更加多样化，和在原材料方面更紧密合作，将可确保经济安全。三国部长又表示，举行更多的三边会议，以加强在欧洲层面战略合作的战略问题上的合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03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4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2点，升20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6.8，升4蚊；阿里巴巴84.2，升1.5蚊；友邦保险77.75，升6.5；美团123.3。是跌8毫，新创建集团8.71，升7.2，新世界发展20.75，升1.23，盈富基金19.24，升9仙，中国平安48.9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43.4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14，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395点，跌297点。港金报17,96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39美元，卖出1,925.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啊。九龙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星辉豪庭对开快线就有意外。另外咧，近住泽安村嗰度咧都有意外事故嘅。咁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由星辉豪庭一路去到呈祥道。近住盈辉台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可以嘅话咧，揸车嘅朋友试下改路行啦。咁由于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星辉豪庭啦，同埋泽安村段都分别有意外事故。咁啊，现时咧去观塘方向就比较挤塞啦，慢车嘅龙尾去到盈辉台。可以嘅话，尽量改路行啦。 较早前呢，城门隧道公路通往大围支路呢，因为受到塌树事故影响，咁嗰段支路呢较早前呢係封咗嘅，现场呢因为而家已经係清理咗嗰棵冧咗嘅大树，咁所以封路就开返，不过一带仲係多车嘅。咁仲有呢个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之前去元朗方向喺新墟街市嗰度呢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种意外事故呢啱啱清咗场，不过仲係多车，龙尾近住锦辉花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龙尾排到锦辉花园。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仲係多车，龙尾近住龙日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只係多车冇乜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仲係多车，龙尾近爱民村。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果栏。咁啊，至於一般路面交通情況咧，而家西九龍公路尖沙咀近住奧運站一帶仍然係好多車嘅，龍尾去到海麗村；而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就近住南昌村一帶就較為繁忙。新界方面咧，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藍地一帶仲係多車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龍方向交通就大致回復暢順，不過後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呢个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较为多车啦，龙尾到科学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日有我哋 Lolly Talk。 即系可能外界会觉得女团会觉得其实系咪唔 friend 噶，系咪同事嚟噶咋？但系而家系我觉得唔怕将心底说话话俾大家听咯，即系可能 哇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嘅女子组合 Twice， 佢哋喺日本推出嘅作品已经嚟到第十章嘞噃。今次喺六月头推出嘅歌曲一上榜已经有超过200万嘅点击率，中文译名叫做《晴天》，系希望大家就算面对住落雨阴天嘅时候，仍然可以为自己改变心情，不断唱出晴天晴天，带动大家去到阳光底下展现微笑。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哈利哈利。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wice， 哈利哈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嚟到最后，袁爸爸嘅死、杨默嘅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呢三件案，到底可唔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小白交俾你讲下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今日嘅天气啊，梗系热啦，天气炎热啦，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但系都会见到啊有阳光之余有几阵骤雨。嗱，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嘅，咁啊新界再多多一两度啦，多两三度添啊吓。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嚟紧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突然之间又会有几阵嘅骤雨嘅，都系比较上难捉摸。咁但系记住个一句说话就得噶啦。一时是太阳，一时是落雨，他们好像轮班一样，一时是这个出，一时那个出，那就是的了。现在30度，相对湿度81%。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3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啦，神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朋友陈小姐，早晨啊！ 早晨，陈小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有啲咩想喺神光 Morning Call 入边同我哋倾下偈啊？ 讲我琴日嘅儿生女生日。 好啊，生日快乐！叫咩名啊？儿生女吓， 阿 V 啊， 阿 V， 阿 V，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去咗边度庆祝啊？吓， 昨天去了元朗那裡吃泰國餐。 哇， 元朗哪裡，元朗哪裡 隱世喔，你說的好像不同即是入到去那些村裡面有一兩間那些私房菜那些是不是類似 不是，是那些商場裡面的、 吃了什麼好東西啊？ 吃了那些很好吃的雞、 雞、正啊，泰式燒雞是不是？ 系啊，好味嘅。 哦，咁啊开心啦。咁嗱，点解咁锡呢个侄女嘅阿 V 吓？ 因为佢唔知啊，可能缘分啦。 缘分 见到佢就会开心 嘅。哦，咁啊好好喎。 系咪会倾心事嗰啲嚟噶？ 系， 应该都可以噶。 应该都可以嘅咁样。咁啊，琴日一大班人咁样去食噶咯，陈小姐系嘛？ 系啊。 咁啊， 家人啦、啊， 好 happy。咁啊，有几多个人啊？有冇10个8个噶吓？ 6个到。 6个差唔多啦。有冇谂住嚟紧咧？嗱，依家都踏入夏天啦，好多时候即系过去嗰两三年冇得飞啊嘛。咁啊，依家咧就报复式咁样又去下旅行啊，又飞下咁样啊。咁陈小姐会唔会同埋侄女啊，或者即系同 其他 屋企人一齐飞下先，一齐去 happy 下先咁样噶吓？ 我就唔系好中意周围走啊，但系佢哋咧就好想去咯。 就想叫埋你去，就带埋你去，喂去啦，玩下啦，咁样系咪意思系咁啊？吓，陈小姐， 都有咁嘅意思嘅。 系咁去边啊？吓， 唔知佢哋啲后生女 系咩？佢哋会帮你俾晒钱，咁样 plan 好晒咁系咪？ 系啊，总之啊，出席就得噶啦。 出席就得，好啊。咁啊，陈小姐，咁啊，祝你全家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咁啊。我见你依家都好似准备忙紧咁，系嘛？系咪开紧工啊？我想问，开紧工啊？系啊，咁啊明啦，明晒噶啦吓，咁啊最紧要咧啊，认真发功，准时收工，咁啊最开心啦！今日咧有呢一首作品啊 ，Beyond 嘅《活着变精彩》，点俾你嘅侄女阿 V 听好嘛？祝你成家都开心心， 点埋俾你哋听啊！ 多谢晒，拜拜。 拜拜 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 怎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终止，谁敢于一生都压抑？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Beyond 嘅作品《活着变精彩》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 系啊，有好多事情想值得分享嘅，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啊，或者你觉得日常生活入边咧有啲嘅情况啊，有啲嘅小故事咧，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哥 Morning Call 嗰度啊，咁啊同各位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嘅、 小确幸啊， 冇错啦，冇错啦，咁我哋都派咗 Vicky 咧去听听大家嘅电话嘅，打电话上嚟1872388晨哥 Morning Call 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有句说话呢叫做靠山食山， 靠水食水， 是啊，不简单啫，咁都啱嘅，咁你喺边度你咪食边度啲嘢咯， 你都知道，譬如即係前排可能入咗一转西贡咁样，咁真係你可能特别会想买海鲜嘅， 係嘅， 个氛围係啊， 见到咁大个海， 係啦，见到啲艇仔就算佢卖贵少少啊，可能嗰条叫做南瓜子嗰条海斑贵啲，咁唉算啦，嗰啲叫做南蟹或者嗰啲蚬仔蟹贵啲，咁你照买啦，咁样即系意思系咁。 会嘅，会嘅，会嘅。咁所以你话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咁其实都系一个啱嘅，咁人之常情嚟嘅呢啲。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叫日本料理入边其中一个咧，就冷面。 哦， 冷面点解同呢个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扯上关系咧？咁大家都要知道日本系一个四围都系海嘅地方啦。 系， 咁但系佢都有啲内陆嘅。 好， 咁佢有内陆地方噶嘛？咁内陆地方通常都系食。叫做農產品多嘅，即係有啲譬如佢哋泡嘅茶又唔同啦， 或者食啲農作物多啲嘅嘢， 咁又會食下 雞啊，食緊鴨啊，啲都多 有嘅。 佢哋都有食呢個馬刺身嘅。 哦，係。 咁啊，馬刺身由以前到而家，佢哋都有嘅。馬同牛嘅刺身其實佢哋都有嘅，雞刺身都有嘅。係啦，咁就因為點解咧？以前啲人佢哋都有有養開好多唔同嘅馬噶嘛。咁有啲咧都係叫食用馬咁樣去到飼養嘅。咁呢個佢哋自己嘅食物文化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冷麵啊，冷麵我哋今日咧其中一種最食嘅有趣食嘅方法就係咪有條管咧？即系好似有啲水，好似玩嗰啲水嘅上滑梯咁样，跟住有啲面又喺你面前流过， 系啊， 然后你就攞个筷子去夹佢出嚟， 系、啊， 就放落嗰兜豉油嗰度饮下啲汁咁样。 睇得多咯，嗱真嘢咧我就未见过，好似旧时细个睇嗰啲类似日本风情画嗰啲节目咧， 系啊， 成、 啊啊、 日都会攞出嚟大肆宣传咁样。 日本风情画都几好睇， 好睇，你好似去过旅行咁，同埋有时去日本嘅成本好贵噶，即系你冇廉航，你买张日本，我记得第一次去大阪啊，哇，张机票其实讲紧 成万蚊啊， 七千几蚊啊，六七千蚊啊，贵啊， 贵啊。咁我就系细个，其实对日本嘅认识又唔系好多咧。今时今日咧，科技发达啦， 系你认识得多啲嘅，我就真系认识唔多，即系用我有限公司嘅日语去沟通。咁样咯， 即系讲我喺嗰度得噶啦。 好啦，哟，系啊。 咁啊，讲翻嗰个面啦。咁啊，佢有啲面咧，咪喺嗰个叫做水流嘅地方咧，就流过，佢哋夹佢上嚟噶嘛。咁其实呢一种面嘅食物嘅文化咧，喺几时嚟嘅咧？其实都要数翻咧，即系段百年之前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咧叫内陆地方嘅食法嚟嘅。佢演变咧，其实都几得意，几值得大家去深入了解少少嘅。嗱，佢哋咧本身咧系喺个山涧入边。去到研發出呢一種咁樣嘅食嘅方法嘅，點解話係山間呢？因為佢哋以前咧真係喺個上游嗰度咧就作喺個河邊嘅作就作咗一條咧專係我嚟運送食物同埋面嘅一個經河道嘅運輸帶，即係而家我哋食壽司咁，佢咪轉下轉下嘅。其實呢個 concept 就係以前由佢哋呢啲面去到演變出嚟嘅。咁呢啲面咧，佢哋就真係用嗰啲人工配合大自然嘅環境，咁啊作咗嗰啲即係用石頭嘅石路咧作咗條路出嚟，就引啲水入去。咁上流咧嘅廚師咧就可以好快脆就將啲食物咧送到落去下游嘅。咁因為日本佢哋好多，譬如佢哋認為自己嘅水啦個礦物質含量咧都高喎。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將啲面咧一團一嚿嚿面咧就放喺呢一度上邊。咁夏天嘅時候其實都熱嘅。咁你能夠喺個山涧入邊樹蔭底下咧，再經啲山啊，山水真係好清涼。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以前冇雪櫃噶嘛。咁你點樣淨食冷面啫？咁佢就用呢一啲嘅山水，凍冰冰嘅山水咧。就引嗰啲面一路運佢落嚟嘅時候咧，就將嗰啲面咧就變成冷面。 哦，哇，好勁喎！ 其實由以前去到今時今日咧，就慢慢一個演變過程。 即係呢啲飲食文化其實都隱含住呢啲傳統智慧。係 啊，冇錯啦，隱含住佢哋嘅傳統智慧啦，佢哋食物嘅文化啦、歷史啦。好啦，咁你落到落去個叫做下游少少嘅地方，咁啲人就夾嗰個面啦。 係 夾咗個面上嚟之後咧，咁啊照樣都係用一啲譬如用 wasabi 啦，用豉油咪整咗個底嘅 煎魚汁， 係啦，冇錯啦， 跟住落少 wasabi 溝， 冇錯啦，咁啊就可以將佢攬落去嗰個食。那個冷麵，咁呢個冷麵就似係我哋今時今日食嗰個嘅初型啦。 哦、 好啦，咁但係你話喂以前嘅年代咧，其實佢哋都有啲水咧，佢哋可以叫運送一啲，即係以前都係以前嘅樽嘅，以前嘅樽，咁當然冇而家咁靚啦。衍生去到今時今日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會用呢啲山水，即係特別係食咁傳統冷麵嘅地方咧，佢哋都會用山水咧去到將嗰啲叫做汽水啊，或者一啲凍飲咧，就用山水去雪住佢，即係冰住佢。咁、哦、呢個其實以前中國都有好多啦，即係用山水去到將啲水果去到冷藏嘅，即係你夏天都可以食凍嘅西瓜，因為你用山水去到將佢變成一個冷嘅西瓜嘛，其實同樣原理嘅。跟住再加埋咧，就係一啲因為佢係山系嘅料理，山系嘅料理咧，咁所以佢就會有啲叫做燒魚啊，一啲河魚啊。 哦， 咁啲河魚佢哋以前咧會捉起上嚟嘅，跟住就好似我哋睇卡通片咁樣咧， 燒嚟食咁樣係嘛？ 係啦，咁啊插喺個火爐側邊，咁啊燒熱佢嘅。 啲忍者小靈精 係啦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一種好傳統日本食冷麵嘅一啲 set 咧，就由以前呢一種嘅模式演化。到去今日我哋嘅一个餐单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开心啊！啱啱听电话嘅时候咧，你哋记唔记得琴日 K 叔啊？ 记得 琴日 K 叔啦，佢啱啱打翻俾我，佢就话听到我哋话想试食纳豆啊。 哦， 咁佢就同我分享一个食法，佢就系话原来加原味嘅乳酪咧。 是可以冇咁臭崩崩嘅噃。 哦， 系啦，跟住之后分享完之后，我就决定我今日。嗯、就去买个乳酪，再沟呢个纳豆食。 臭同埋香咧，系一种好主观嘅， 臭豆腐 系啦，好主观嘅一个味觉。 臭豆腐啊，榴莲 真系噶，即系你觉得榴莲系臭，人哋觉得系香咁样，咁所以就好难去定义嘅。 等我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先？ 你系咪真系试噶 ？mark 低咗啊 ，mark 低咗啊吓。 系啊， 用乳酪嘅方法食纳豆。 K 叔咁特登打嚟同我讲， 呢个系属于你嘅挑战啊吓。 系啦， 用翻礼拜四五，你冇翻神光。时间去试，下个礼拜先翻嚟，因为一日咧太长，你今日又开工系嘛？如果唔系啲听众有期待噶嘛，即期待你今晚就即刻试。 如果佢系啦，如果佢真系今晚试到嘅，就由得佢试啦。 鼓励搞唔掂啦。 佢想听日分享嘅应该系， 因为纳豆都唔系咁容易买，你要去翻大型嗰啲日式超级 市 场先买到咯。即系唔系 细型嘅都有喎而家。 是咩？ 系啊， 但系日式定还是系香港啊？ 日式嘅都系要。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你唔能够话即系欢迎你嗰啲就唔得啦。 系啦， 系啊，一个公园嗰啲搞唔掂啦，系咪先？咁即系意思系咁。 可以，梗系可以啦。即系睇下我今日放工之后买唔买到啦，买到我就今日试，买唔到我就呢几日假期试咗之后咧，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咁啊嗱，食得健康咧，就系希望自己身体会比较健康啲啦，系咪？咁最近咧，我就揾到一个方法，令到我自己咧去做运动咧勤力啲， 系 点样呢？就系、是、好似之前我分享嘅，好似韩国好流行嗰个黑钙房，你哋记唔记得啊？ 记得。 佢哋就系喺网上面咧有一班人去鼓励大家，哎，我哋要千祈唔好高消费，我哋要点样优惠咁样去买嘢，咁样就系、是、有一班人咧嚟到去 support 住大家嘅。咁、我就揾咗我个中学好 friend 嘅朋友，同学嚟嘅。咁、我哋就每一日我哋定咗个目标俾自己。 系。 只要今日我哋做完运动，我哋就影一张相。咁呢张相系影乜都得嘅，可能系我啱啱今日咧就系做 workout 喺屋企，咁跟住影咗个瑜伽垫咁样啦，影咗张相 send 俾我，唔使讲任何嘢。 咦？等我都影下屋企嗰张瑜伽垫，然后攞个即系种花嗰啲喷水壶喷两下先。 喂，唔可以咁，我哋讲诚信噶嘛。我同我个 friend 识咗咁多年，佢唔会呃我噶。大家都系好希望喺呢个夏日嘅时候咧，可以有个 美好嘅身段。 冇错，最紧要都系。健康，无论个身形系点样都好，咁我咧就用咗呢个方法，我就觉得，咦，好 work 喎、 哦，即系互相鼓励嘅， 系啦，即系大家好似有个动力啊，而呢个动力咧就系唔系你啱啱讲呃人嗰啲，而我哋真系大家会分享咗，OK， 我今日跳咗几多下绳，我今日做咗几多分钟嘅有呢个大氧嘅运动咁样。咁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真係唔錯嘅，同埋個感覺就有人陪緊你啊！有陣時做運動，甚至出去跑步咧，有陣時都好多都係個人自己做嘅嘢嚟噶嘛。 你知唔知最近咧影響到我喺屋企，因為有陣時都冇時間喺出邊跑個步啦，喺屋企都會做一下啲簡單嘅 HIIT， 係邊個影響我咧？ 係 我個仔啊， 幾好喎！ 因為 佢可能呢排咧睇卡通片睇上腦啊，咁於是乎咧佢見到入邊嗰啲人咧咁打得啦， 咁大隻， 咁於是乎我就話俾佢聽呢個世界有樣嘢叫 HIIT， 佢睇完之後咧，佢無端端就會喺地下嗰度做一扎嘢，跟住佢就望一望我，喂，一齊咁樣噶， 係大仔定細？ 大嗰個咧，梗係 係啊， 細嗰個 K1 係啊， 係咪見佢有 HIIT 四個字都未講到？ 有肌肉添啊，可能依家遲啲係， 佢開始有腹肌， 可以參加健美小朋友選舉， 打俾佢會腹肌， 所以有陪伴真係好重要。